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6:08 嘅早上，今日2024年5月17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咁啊见得到，亦都系农历嘅4月初10啊吓。咁啊，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咁你听紧频道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有冇谂过，当我哋去到休息紧嘅时候，仍然有好多人喺度拼命工作紧嘅咧？系真系有嘅、哦，咁啊人哋喺度好辛苦、努力紧嘅时间，可能我哋又系过紧啲好安逸嘅、难听呢个系颓废嘅日子。可能你真系会谂，会咁样谂啊吓。我哋又再试谂一谂，喷泉之所以会咁靓，系因为佢有压力；瀑布之所以咁壮观，系因为佢根本冇退路。永远都要记住，滴水可以穿石，珠呢一个咧就聚沙成塔，系因为咧佢哋不断喺度坚持，默默咁样去到经营住自己嘅一条路线。咁所以我哋今日系咪好默默咁样经营我哋自己路线，系咪算得上系一个努力嘅人呢？努力嘅人咧咁就好啦。咁就算成果系点样，其实唔重要，因为每个人嘅最后结果咧，其实都未必系心入边所想，但系我哋可以喺个过程入边，可以知道自己到底有冇尽力。所以千祈唔好生病，呢、這个生病唔系净系我哋肉体上嘅生病，呢、這个生病系我哋心灵上嘅生病。如果连埋我哋嘅心智都一样患上感冒嘅话，咁我哋点样继续好好咁样行落去呢？所以我哋要做到我哋想做嘅事情，一定要先锻炼好自己嘅心智，千祈唔好俾我哋心灵上都有感冒。 谁也没法可免疫。 间令痛苦都已可。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 早上嘅六点十五分，我哋一首歌，佢嚟自汤宝如《感冒》。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望出面的天气先，大致多云，亦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寻日朝头早起身翻工啊，见到非常之靓嘅日出啦。咁啊，今日咧就欠奉啦。咁啊，可能都系多云嘅关系啊。咁啊，天文台都话大致多云，亦跟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咁啊，随后两三日咧一骤雨又增多啦。雨势仲要有时颇大添啊吓。咁啊，下周中期仍然都系有骤雨噶。而家24度，相对湿度74%，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5啊，中级度嘅水平，咁所以都系可能冇乜风啊，咁吹唔散嗰啲悬浮粒子啊，唔知系咪咁啦，咁所以空气就普通啦。朝头早都可以一齐揭揭报纸咯，咁见到警务处一个安全城市大使嘅计划咧，其实寻日嘅时间咧就举行咗一个嘅委任仪式啦。今年咧又再新增36位嘅大使，咁分别都系嚟自飲食集团啊、大型嘅运输公司，仲有譬如出版社、青年团体、医疗机构等等噶。咁大家都会喺唔同嘅渠道嗰度啦，就好似的士座位咁样，公司入边嘅内联网、商场嘅屏幕，甚至乎咧就喺飲品嘅紙杯上面宣傳防騙嘅信息。今日連同上年嘅47位大使，總共咧就83位啊。今日警務處處長蕭澤賢亦都喺致辭嘅時間咧就話到啦，遍佈不同行業嘅大使，能夠建立咧就覆蓋面更加廣闊嘅一個防騙網絡，幫助咧就警方向市民咧就宣揚防騙嘅信息。呢样嘢咧就相当之重要啊！咁啊特别咧就指出啦，今年其实头4个月啊，整体嘅罪案咧就28,786宗，咁啊较上年同期升咗咧就接近3%噶。咁啊当中大部分咧都系嚟自一啲盗窃案啦、攞料勒杀案啊，或者系爆窃案噶。咁至于咧就喺往年啊占据住整体罪案40%嘅骗案咧，喺今年首4个月已经录得咧就10,235宗，即系超过10,000宗噶啦吓。咁但系同上年比咧，咁啊下跌咗2%左右啦。佢哋都话到系近呢几年以嚟咧，就的而且确见到首次出现咧就呢一个嘅降幅噶。咁喺今年嘅4月，大概10,000多宗嘅骗案入边啦，咁啊投资骗案就较上年同期咧，单纯讲投资骗案啦，升咗30%噶。所以就大家都要慎防啊，嗰啲骗徒咧就成日都系用唔同嘅方法咧，就谂住联络你，然后咧就讲一啲咧令到你好担心、好担忧，又或者令到你撩起你嗰个贪心嘅意念嘅话咧，咁就容易俾呢啲嘅坏人啊有机可乘啦。咁同埋咧，警方亦都强调啊，内地嘅官员绝对不会直接打电话俾你咧，就调查呢啲嘅案件嘅，即系好似嗰啲成日讲嗰啲猜猜我是谁啊，或者假扮官员啊呢一类型嘅。所以咧，一有啲乜嘢事咁啊，大家就记住，咁啊可以揾翻警方去到帮手啦。 咁亦都咧就特别强调，譬如的士业啊，安全大事。更加強調的士咧就係一個平台，可以咧就傳播一啲防騙信息嘅。咁啊，亦都有超過2000架嘅的士貼有咧就最新啊防騙嘅資訊嘅。咁啊，希望大家咧都一樣可以咧就經常提高警覺，咁咧就可以慎防，俾騙徒有機可乘啦。 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我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No no， 每天的镜子告白。坦白讲座应不应该，自己被自己阻碍。 No, no, 一个人悲伤起来，感慨生命突缺了一块。 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时钟会不停走，不停摇摆，不会有意外，就像潮汐一样，总会回来。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答案，不想去批判，不谈未来，我只谈现在。活在这人潮拥挤的时代，转动太快，打扰了我的节拍。也许我对过去太过缅怀，分不清是依赖还是耍赖。喧闹过后的无奈，每天故事的对白，等待掩盖了我的期待。Oh, I don't know why， 就是不明白。回忆一直都在倒带，把面具都拆开。 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我呢首歌曲嚟自 J.P. 潘宇谦嘅《不明白》，唔明白咧就可以周围去问嘅，问到自己明白为止。咁啊，有冇一个即系叫做？有冇心咧去到了解更加多咧？其实我哋自己都好有责任噶，音乐事情都系嘅。好啦，咁啊，今日系星期五啦，听日啊星期六日啦，嚟紧啦吓，咁所以咧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俾大家嘅。咁啊，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咧都可以俾大家咧就参照一下嘅，睇下有冇时间。少少都可以參與，就是、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咁啊，會喺咧星期六啊，聽日嘅時間啦，咁啊有一個叫世界無煙日2024期無煙跑服日啟動禮嘅，咁啊其實簡單啲嚟講啦，即係號召大家咧就喺5月31號嘅時間咧，就著上跑服或者運動服，咁啊透過運動咧就去支持以及咧就推動吸煙人士遠離呢個吸煙嘅產品。咁最紧要咧就可以做一个咧就无烟嘅香港，我觉得呢个先至系最大啊！ 啊，咁你現場咧，亦都係設有一個嘉年華嘅，所以介紹俾大家咧，就唔係淨係叫你睇個開幕禮，開幕禮可以睇噶。咁但係咧，亦都同場設有呢個嘉年華。啊，除咗有啲現場嘅精彩表演之外啦，咁亦都好多唔同嘅健康分享。咁亦都有各式各樣啊，得意嘅攤位遊戲啊，仲有工作坊。咁所以咧，家長同埋小朋友咧，亦都可以一齊喺呢一個嘅機會嗰度咧，就玩下啦。輕鬆一下咧，咁啊，以及咧同一時間亦都可以多啲了解到底吸煙嗰個禍害有幾多。咁你了解咗吸煙禍害有幾多，仲會唔會特登又自己中個頭埋去咧？咁啊，梗係唔會啦，醒目噶嘛。其实睇翻咧，原来世界卫生组织啊定咗每一年5月31号咧都系世界无烟日啦。咁啊，今年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咧就以无烟无虑健康到家去到做一个嘅主题噶。咁啊，透过一连串精彩同埋得意嘅活动啦，咁啊等大家亦都可以一齐认识咧就烟草嘅祸害，更加咧就鼓励啲吸烟人士啊尽快咧就系戒烟啊。啊！睇到佢好多咧，就係嘅精彩嘅表演啦，咁啊有啲嘅霹靂舞啊，甚至乎咧就有啊首位代表香港參與花式足球世界盃總決賽嘅朋友，亦都會到場咧就獻技噶。咁啊，亦都會有譬如係攀石嘅運動員鄭麗莎啦，蜘蛛女鄭麗莎啊，講下運動嘅好處。運動好處咧，的而且確何其多啊嚇！好啦，咁头先亦都提及过啦，咁啊现场亦都会有啲免费嘅工作坊啊，包括咧就系非传统乐器嘅大合奏啊，同埋呢啲表演都系啊，咁啊有啲叫做零烟运动热身操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叫做咧就无烟手作工作坊啊，即系可以俾大家扫走呢一个烟害，咁啊可以即系自己做啲玩具出嚟噶嘛，唔使话有啲心瘾喺度啦。咁位置喺边度咧？咁位置咧就喺新都城中心嘅。咁大家如果有时间咧，都可以去嗰度留意一下。咁喺朝头早嘅11点啊，至到咧就5点钟。咁既然佢有一个咧，就系叫做无烟跑复日咧，即系佢呼吁呢一样嘢啦。咁所以其实明天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就算唔去呢一类型嘅活动咧，都可以咧咁啊着起你嘅运动衫，咁啊准备定咧就随时随地去做下运动，令到个人咧可以精神饱满多啲，健康又多一啲啦。 抬头在这刹那，没未来，没往昔，不老。 早上嘅6:29，出边24度嘅气温啦。一首嘅作品嚟自林海玲，现在。听听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继续有晨光第一线，船仔都翻咗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中南海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大乱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愿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普京表示，中国发展势不可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压制中国发展进步。俄方愿和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习近平说，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和会，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说，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愿意展现诚意，并就此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美国维持开放的贸易体系更符合自身利益，而不是对中国商品征收新的惩罚性关税，并指出美中两国应该共同努力解决贸易紧张局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说，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宣布的贸易限制措施可能会扭曲贸易和投资，令供应链碎片化并引发报复行动，指出这种碎片化可能会让全球经济付出高昂的代价。发言人又说，去年全球贸易限制大约是3000项，高过2019年的1000项，在地缘政治集团严重分裂的最坏情况下，这样可能会令全球经济产出减少大约7%，相当于减少了日本和德国 GDP 的总和。在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开始就南非请求制止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举行为期2日的听证会。南非驻荷兰大使马东塞拉在首日听证会上表示，自去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35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中死亡，加沙大部分地区已经化为废墟，而以色列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强烈要求国际法院关注加沙局势的严重性，并请求国际法院发布临时措施，命令以色列立即停止在加沙所有地区的军事行动，并全部撤军，命令以色列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国际救援及调查人员能够顺利进入加沙。国际法院将在第二日听证会上听取以色列代表的口头陈述，并可能在未来几星期内作出判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675，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675广播信号或受影响。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语妙天下 Language Academy 主持 Milton 潘思聪 Lester 洪少贤陪你走进美妙的法语世界。嗱，咁講到法國咧，大家都可能會諗起咧就係 fashion 啦。 嗯， 高踭鞋而家女性好多時都會穿著啦。咁但係原來喺嗰陣時咧係男人著嘅喎。 嗯，冇錯，高踭鞋 les chaussures à talons 普通顏色都唔夠搶眼， 係 要畫到紅色嘅，驚你睇唔到咁樣。 逢星期日晚8:00至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我係布志倫，平時睇演唱會經常都有煙火效果。記住，煙火係受政府監管嘅。上网买同擅自燃放是犯法的，好易烧亲自己同搞到火烛，分分钟要坐监添。在娱乐节目燃放烟火做特别效果，要向相关部门申领许可证，由合资格的特别效果技师在场负责，同计划好逃生路线，找创意香港问清楚啦。 船仔， 早晨。船仔咧，亦都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啦。出边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4%。6:37嘅朝头早，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5啊，即系中级度嘅水平。今日天气都唔错噶，凉凉地。虽然佢就话今日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29度啊，咁但系咧都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咁即系话个风咧都系话应该都凉凉地嘅。咁所以个感觉应该寻日咁样咧，有啲似秋天，舒服嘅。咁通常咧呢一啲时候，如果有养宠物，尤其是有养呢一个嘅狗嘅咧。咁通常咧都應該會帶只狗出去行下噶啦，咁所以呢個時候咧揾下呢一個小白先。早晨，小白。 你係指我俾人放啊，定係我放狗啊？ 哦，咁兩睇嘅，兩個都有呢個可能性。 係啊，有陣時放狗咧，其中一個最強嘅感覺就係唔係你放只狗，係只狗放你。 係啊，只狗大力過你噶嘛。 係啊，我有陣時放狗的而且確見到有啲。可能他们找一些姐姐帮手啦，一个姐姐拖四只狗， 但他都 OK 的。 如果四只狗呢是很大只的狗，他当然不 OK 啦、 哦、 他不就是被狗放咯、 哦、 即拖住他来走。而且呢因为我又放狗嘛，老实说我老远见到他呢我真的兜路的，因为他捉不住那四只狗。如果四只狗突然之间跑的话，其实他我只是想象到他就好像圣诞老人一样。你明不明啊？你明唔明嗰个威力系几咁强大？咁所以我就每一次见到佢啲情况咧，我宁愿兜路行啦，系啦， 系啦。嗱，如果你系宠物嘅主人啦、啊，无论你系有毛蟹啦，定系你系养鹦鹉啦、养蜥蜴都好咧、 啊， 其实最惊就系佢病。 哦，系、啊。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宠物病咗咧？ 梗系有啦，但系睇医生咯。 但通常都系俾西药噶嘛，系嘛？ 通常都是的。我以前做郊外宠的时候呢，有找过一些中药医宠物的。 是啦。 是啦，中药医宠物都香港都有的咁样。但真的而且确不多的。 而家呢多了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啊。我听到呢都觉得其实真的跟人那种治疗方法呢越来越像。 有没有气功啊，你有没有找到 气功冇，但系针灸有、哦。 啊，针灸系啊，针灸有噶，系啊，系啊。 系啊，咁多数就系做一啲晚年嘅生活，即系如果佢哋系可能老咗啦，咁样啲肌肉咧已经唔系几好啦，或者咧即系唔好食到嘢、哦 嗯， 即系咁唔可以点样做咧？佢哋咧会有一啲叫做补身嘅食料嘅，即系我觉得好大。 有专系俾宠物食嘅人参嗰啲噶，都有人参磨粉啊咁样，跟住渗落去啲狗粮。 系 啊，啲嘢有阵时经过上嚟，即系都经过过我同你食嗰啲噶。 我都冇食人参、啊，佢都犀利、 啊。你我惊你虚不受补啊？ 应该有系、啊，你都有讲得 啱。系啦，唔可以乱咁食啊。 系啊，咁啊，甚至咧要做一啲宠物针灸啦，成个过程咧就话同人类针灸咧系真系似。都是用针插入去动物的 穴位那里，希望有一个血液的循环，大约就15至20分钟一次的。但我也很想知道他怎样，之前就肯定是有些人在那里被他研究过，所以他就知道督那些穴位 穴位是 啊， 是啊， 那动物是他真的找只动物，但是动物说 动物 都有穴位，但是 我最神奇的一件事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即系我同你如果去针灸嘅话咧，个医师就会同我哋讲啦，而家开始针灸啦咁样。 系咯。 咁我同我只狗仔讲，就算我自己好嘅只狗仔，我同佢讲，我而家开始针灸啦咁样。我一嘢针落去，佢睬我都傻啦。 系咯，我就系咁样问啦。即系点样你知道只宠物？首先佢知道你做紧针灸啦、 啊。 第二，你点知道做完个穴位？即系譬如嗰个穴位系你开始一定唔知噶嘛？即系最开头嘅时候，咁、你点样判断只狗系真系好呢？ 好就睇佢個表現，即係佢譬如食飯嘅表現啦，因為每一次療程都係針對翻佢某一種嘅可能病症啊。咁、如果你發覺佢嗰個病症得到舒緩，即係代表個療效出咗嚟啦咁樣。咁但係點樣話俾佢聽？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大嘅一個問題。 咁你會點樣講俾佢聽呢？ 我覺得我講唔到俾佢聽，因為我隻狗都好萌實嘅。所以我同佢讲，佢都唔会理我。而我继续揾阿医师去针佢嘅话咧，我都担心阿医师。 可能佢已经惯咗啦，医师。 可能啦，不过咧，都要讲嘅就其实有阵时可能啲宠物美容师啦，或者医师啦、医生啦，即系宠物医生啦，其实佢哋对住只狗咧，的而且确对宠物系有另一个办法。当啲宠物摆喺佢哋前边嘅时候咧，佢哋啲眼神同一举一头足咧，已经可以降服好多嘅宠物噶啦。 哦，因为佢哋 train 咗，譬如做某一啲动作或者嗰个姿势，个人嗰个感觉俾人带系一种领导者嘅感觉嘅。 例如当你将一啲犬只放喺张台上面，然后先至开始同佢诊断佢嘅问题嘅话咧，其实佢系会听话啲嘅，因为唔可以放地下嘅。 因为地下佢识走， 地下佢会走啦。你一定要放喺啲高少少嘅地方，咁、那个感觉，譬如喺啲都近你胸前啊咁样，咁你同佢处理佢嘅问题咧，佢就会听话好多。呢啲都系好多嘅技巧嚟嘅，但系个原理系咩我就唔知啦。点解会咁样？呢个关乎宠物心理啦。呢个就 系咪会唔会系因为佢高咗咧？即系张台咁高嘅时候，啲狗仔唔会无啦啦飞噶嘛？即 系 人先会行高咗咁样，动物就好少，除非行山嘅啫。 系啦， 系啦，佢除非行 山。所以有句俗语就系即系咁讲，讲笑咁讲就话狗眼看人低啊嘛，因为狗仔净系向下望咁样嘛。 系 咯，不过我觉得唔系，因为我试过咧喺高啲嘅地方嗌只狗仔咧，佢都识得向上望啊。所以我觉得呢句说话都唔系真的。 哦、 我哋形容人嘅啫，都系系啦。 好呢、這个咁，另外咧，除咗呢一个嘅针灸之外咧，原来咧最近亦都系出现咗一种嘅电疗啊，即系如果你嗰只嗱咁，佢帮呢一只宠物咧就唔系话系狗啊或者猫，佢就系帮蜥蜴嘅。 哦， 系啦，咁啊，譬如 鱼得唔得你嗬？ 鱼我真系唔知得唔得。 鱼有冇针灸咧？话时话。 但其实我觉得得噶，应该都 即系生物就应该系有穴位噶啦， 系咯，应该都 work 噶。但系点样捉实条鱼？ 系咯， 但佢又喺个 鲤鱼同金鱼嘅穴位又应该又唔同噶。 但佢仲喺水入边，即系佢会游走噶嘛？ 喺水入边啦，跟住鲨鱼嘅穴位又系点咧？ 哇！鲨鱼就你可以 专家嚟问下， 我都想做听到一啲研究系关于鲨鱼， 系嘛？ 我谂佢都冇感觉。 可能是 你咁細支針，除非佢真係好大支咯，變咗係啦。咁譬如咧，而家咧佢幫呢一個嘅蜥蜴咧去做一啲嘅叫做放射治療啊。咁佢係有呢一個纖維肉瘤嘅，原來咧係貓貓狗狗都有呢一種嘅療法啦，即係我哋俗稱嘅電療啦。咁但係咧，點解講蜥蜴咁特別呢？因為蜥蜴咧唔係恆温動物啊。咁佢麻醉嘅時候咧，原來係好難嘅喎。 哦， 即係佢個麻醉藥咧，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就係跟呢一個蜥蜴嘅體温嘅。 嗯， 係啦，如果你體温高咧，你個新陳代謝快咧，你個藥力先得嘅。 哦，咁放佢落個箱嗰度先幫佢麻醉咪得咯。 係啊，佢就一路要照住燈啦。 係啦係啦。 咁加埋咧，你知蜥蜴上。身上面有很多嗰啲刺啊，系啦，咁所以咧都要搞咗好耐时间咧，就系帮佢表面嘅皮肤涂一层蜡啊，减少咧皮肤同埋嗰层蜡之间嘅空气咧，个放射治疗先有效嘅。 哦， 即系同人一样，即系我觉得而家咧，所以你嗰个位系咩咧，已经系多咗好多唔同嘅疗法咧。even 蜥蜴啊，我冇谂过已经系研究到蜥蜴噶啦。咁都系可以 work 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即系。宠物病咗嘅话咧，都系唔需要担心嘅，都可以试下咧，揾一啲嘅呢啲疗法啊，俾佢哋试下啦。 晨光百科， 嗱，一齐咧，头先讲过呢一个嘅宠物蜥蜴啦，不如咧讲埋狗仔发梦嘅时候咧，会梦见啲咩啊？因为其实人会发梦啦，狗仔都一样嘅。咁如果你系有宠物嘅时候咧，都会可能会谂下，咦，咁样嘅话佢平时发咩梦多嘅咧？咁其实咧，狗仔就同人一样啦，佢需要嘅睡眠咧，其实可以去到12个钟头嘅。咁一开始咧就好似我哋咁样嘅，有一种叫非快速眼动阶段，咁佢就开始休息，咁但系有意识嘅。咁之后咧，20分钟之后咧就进行呢一个快速眼动睡眠咁样，肌肉就会完全放松咧，就开始进入呢一个梦境啦。咁原来咧，佢哋研究发现咧，多数都系咩咧？梦起佢主人。咁所以咧，狗嘅一生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谂住你嘅咋，记得咧对佢好一啲，陪佢多一啲啦。 是什么家教？话凡事要早完。自愿说错了也要守护数十年，为什么恋爱要视为长跑鼓励不变，让成怨里万千，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为什么劝言半路离场的肯定失去乐园，求人留在侧船，早知结尾是徒难弃就别看远，人生很多事浪漫过和残局未了断，有时候爱需要壮烈气拳，早知爱你浪费力气就别再周旋，已经无呼吸极难逆转，这小说满头为何不趁早中断，省点时间去写新作品新支线，前人讲恩怨 是这代不信命不信天，共谁应马上缘，无需心愿，不想勉强越撑越远，现在挑选何必坚守腐烂誓约，还强调是锻炼，半途尽废好过抱着炸弹入面，喜欢过你就已赠我刹那的永远，求给下半生如寒针，别脱点，只愿留住你可爱那面。 呢首歌是 Marco 叶正云的《半途而废手册》。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继续邀请到咧就是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总教头啊，阿 Sunny Sir 喺度嘅。早晨 ，Sunny Sir。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咁啊，都话咗天气啊不似预期啦，有阵时即系你以为今日啊晒嘅，突然之间有一扎雨；你以为落雨，突然之间有太阳出翻嚟同你 say hello。 系 啦，咁啊，当然有太阳啊，好啦。如果你谂住户外活动嘅话，咁但系如果你即系突如其来一啲嘅暴风雨啊，咁我又想。撤走啦，咁啊點算呢？咁例如我嗰個講個 case 咁樣，我去咗露營咁樣，咁我諗住真係去幾日嘅，咁啊幾日點知佢佢嗱幾日嘅變數就好大啦，幾日嘅變數咁大，我話諗住佢突然間大雨，咁我個心就開始怯啦。咁我如果要真係諗住撤走嘅時候，有冇即係喺唔同情況行間又好，露營又好，攀石都好，我要撤走有冇啲特別嘅情況要注意呢？ 特別情況注意就要睇翻嗰個先睇天氣， 系 咁你可以睇翻天文台嘅 apps， 系 咁嚟紧两个钟头里边咧个天气变化，你睇到噶嘛？ 嗯，系啊，系啊。 假设你真系想撤离啦，咁但系有条好大场雨嚟紧咧，咁你可能喺呢场雨嚟之前，你就要执好晒嘢。 系 如果唔系嘅话咧，就可能要揾个稳阵啲地方过咗呢场雨先。 吓， 咁通常都会系有时间聚噶嘛，即未必一定会，即系可能廿四个钟都咁样不停。 系啊，其实好清，其实天文台个 app 真系好清楚啊， 系好清楚嘅，即系你咁你就已经知道啦嘛。 嗯。 咁第二样嘢咧，你执嘢嘅时候要谂清楚啦。 嗯。 有啲咩嘢系要摆到最后啊？防水嘢啊？ 嗯。 记得留翻一套干嘅衫。 嗯。 因为落翻市区嘅时候咧，或者你去到避雨亭嘅时候，啲地方。可以換乾嘅衫咧，咁就 keep 咗個體温好緊要。 你呢招咧，我又睇嗰啲咩退役嗰啲，唔知咩軍咩軍嗰啲咧，佢哋都係咁講嘅。佢哋話就算你喺咩情況底下咧，準備定一套乾嘅衫。咁、你原先你自己準備咗嗰啲衫咧，可能已經污糟邋遢又濕曬咧，唔緊要，你繼續去進行你嗰個路程先。總之去到最後啦，你已經係知道你係會完成啦，跟住你就換翻嗰套乾嘅衫，俾你自己一個舒服嘅空間。 哇、這個好好喎、 啊，係嘛？ 系喎，好專業喎。 係啊，佢 好似我咁樣， 真係好似你咁樣咯。 我就會從心理角度諗嘅 嚇， 因為你點樣捱都唔緊要。我心裏邊成日會 set up 樣嘢就係、我仲有一套乾衫換。 嗯， 咁你成個人就舒服好多啊，即係我有後著啊。 係， 即係你 未著已經舒服，你諗下套乾衫幾犀利？未著已經爽， 即係可能突然間聽眾可能聽，哇咁簡單嘅嘢你都滿足嘅咁、 嗯， 但係響當刻嘅環境，可能有一餐熱飯，有個暖嘅衣服，乾嘅衣服已經好好啦。 係， 咁你喺個旅程裏邊咧，可以繼續俾心機去拼搏啊嘛。 係啊， 情形就似你一個家一樣， 亦都似當年韓信咁樣啊韩信未有饭嘅时候，好彩侧边有位姐姐就俾饭佢，咁啊记得一饭之恩，仲去报恩。 哇！你又跳稿啊？ 韩信都搬埋出嚟， 哇！真系， 哎好啦，咁如果你话Sunny 哥嘅专长，譬如攀石咁样啦， 我唔系专长攀石啊，你啲师傅出嚟听到咧又炳噶。 咁你好多位咧，譬如要揼石啊，甚至乎挂钩啊，咁你嗰个时如果你遇到天气改变，咁点算咧？ 哦，其实咧都系嗰句啦，系之前一定知道嘅。 系， 如果你明知道有雨啊，或者你就唔好去啦。 嗯。 咁有人話當咧啊好，但係預期落突然之間天雲變色咁樣，即係可能有幾個同學仔都冇孝順父母嘅，天一嚟就轉啦。 未必係，譬如新年時遇到呢個問題㗎，可能有啲。有啲人咧，佢喺個山上邊，遇好多譬如攀石啊，咁佢哋諗住練，咁就係咁噶啦，不嬲都係咁練噶啦咁樣。咁一時個心一紅咧，就冇理到天氣。 哦，咁呢個其實都技術層面嚟嘅咯。嚇，即係我哋要緊急下降。 緊急下降啊！ 即係你有個方法要撤離啦。咁當然可以係防護者就放翻上落嚟。咁嗰一下咧就記得走啦，架撐唔緊要，人緊要啲。 係， 因為你身上好多金屬扣嘛。 哇！ 跟住你仲要爬到咁高嘛？ 哇！你一讲呢句，我有啲惊喎。 咁啊，所以我哋就要下降咗先。 真系几孝顺父母都冇用喎。 系个发觉冇关系嘅。咁我哋下降之后咧，就记得要一系就收埋条绳走吓。如果唔收条绳喺度咧，条绳要检查，再三检查先好再用。 吓， 因为我都自己亲历经过，系绑咗喺嗰个间上面条绳喺度。 吓， 咁啊，做学仔嘅时候咧，师傅就话：，嗰度绑条绳啦。咁就今日有时间，不如绑咗先啦。咁啊，听日先用啫嘛。我绑上去，摆埋一边，冇放出嚟噶啦，绑好晒，摆埋一边。咁去到嘅时候咧，嗰啲大鱼咧就将绳冲咗落嚟，一条条掹住，但系吊住上面山上面啲树啊、石头嘅。一吊落嚟之后咧，咁我就照用条绳，咪照上去咯。咁上到去先知发觉，因为佢唔系勾栏，嗰系平滑嘅一埲墙嚟嘅。 哦， 原来咧佢夏天。大雨嘅聚水，就变咗由普通嘅石墙变咗个瀑布咁样。咁条绳咧就响呢个瀑布中间不停咁俾人拍打。 拍打， 咁啊成条绳嘅绳壳咧就露晒，即系拍断条绳咁滞。 哇！ 我都唔知啊，上到去望一望，哇！好似头先冇跌啫，纯粹即系 佢打散咗条绳。 系啊，就咁啪啪啪，跟住成个绳壳就开咗，得翻几条绳心喺里边。 哇！咁你条命就吊喺嗰几， 我都唔知嘛。咁咪嗰条搵住掹住掹下掹下咁咪。 即今日见到你，其实本身你个人都福大命大嘅。又 上到去望一望，哇！即刻大叫下面，喂，唔好上嚟住。跟住就喺嗰条绳做个修补结先。 啱， 即系玩到 butterfly 咁啊。 系啊，你咁谨慎啊，边有事啊？ 跟住就再下边，喂，不如唔好用呢条绳啦，我开嗰条新噶啦咁。跟住翻到去就哇，俾师傅闹到面都青埋。我叫你 set 定啲嘢啫，你唔收条绳一定俾水打断噶啦。咁样，咁我 set 嘅时候你唔讲，而家先嚟讲。喺当时我梗系冇驳嘴啦。我心里边咁谂吓，我都唔知噶。咁啊，自此以后咧就逢亲有落雨咧，我哋都好少会爬石。 啱啊， 因为会聚水， 稳阵最紧要啊吓。 咁啊，同埋就撤离嘅时候咧，啲石会湿啊。唔系怕你跌亲，系怕你跣脚冚亲。咁呢个紧要啲，可能啲石湿啦，平时干嘅时候咧变湿嘅。咁可能落即系譬如你行间又好撤退嘅时候咧，你啲石罅位咧就要摆一只脚落去完整嘅，喐得稳稳阵阵啫，先至好再行下一步。咁但系呢个环境入边好大雨啦，个感觉就个压力好大。不停咁揼，我可以讲就所有咩风褛咧，全部都入水嘅。因为佢颈后入水啦，手袖入水啦， 系啊，所有防水嘅都枉然。 都会系，因为你身体会喐动嘛，好多位会自然入水嘅。咁呢个时候就最 都系阿妈几十年前俾我嗰层人造皮最好，冇入水， 系防水噶嘛。 系啊， 防水防菌防尘啲。 我跳落个水都冇事噶，行翻上嚟抹翻干就搞掂。 你使揈两揈都干又，你要抹噶。 阿妈最犀利。咁但系如果你即系行间，有啲朋友行间，咁行间一遇到呢落雨。哇哇！嗰啲水就好犀利， 危险到不得了， 即刻撤离嘅咯。嗰啲就真系， 撤离之前你要有计划啦，要谂清楚边，你知道边度有撤离位啊？ 系， 因为一条间咧，唔同间有唔同嘅撤离位。 呢个就靠事前嗰个准备功夫啦。 或者你即系搵啲熟路嘅人去行啦。佢啲人就会啊，唔紧要啦，试啦咁。试嘅时候，不如你睇天朗气清先好试。喺大雨之后嘅两三日，你都唔好去玩。 系。 因为会聚水嘅，啲山涧水系冇咁快清得晒。 大雨之后就治水， 系大雨治水嘛。喂，又嚟啦，即系神龙时常百草。 系啦，咁啊，所以你话落雨天啊，大家即系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最好咧都系喺出发之前就已经肯定咗当日嘅天气系 OK 嘅，跟住先至会出发，咁啊最少烦恼啦。 系啊， 最紧要玩得开心啦。好，唔该，Sunny Sir，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头广播，普通话台有好音音乐好音音乐，这个名字真的讲得挺好啊。晨光第一线依然会有这个的新闻报道的留在这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嚟到7:09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豪小白喺度啦，仲有船仔喺度啦。 早晨， 早晨。咁啊，另外咧交通组方面咧又话 N 喺度嘅。 早啊，小白，早啊，船仔。 早啊，哎呀，把声精神咗好多喎，一开麦就。 系咩？我寻日唔精神咧。 寻日都精神，咪比起我哋头 先倾偈嘅时候精神。 系啊。 唔系咁，因为都要想俾听众我展现我呢个精神嘅一面噶嘛。 系嘛？哎呀，好啊，好啊，好啊！哎呀，应该摆埋啲 cam 喺度，等大家睇埋我哋啲精神个样 子。系啊，笑住 笑到四万咁口，其实我哋而家个个都，不过船仔睇唔到啊，今日戴咗口罩。 船仔病咗。 我长期都系敏感啊。 我鼻敏感啊， 系啊。見到小白敏感，見到你咧就好翻啲。 咁你成日都敏感噶咯，你全日 朝 見 到佢， 哎 敏感， 全年都敏感。 哎呀，好榮幸啊！我可以令到你敏感。 啲面紅啊！ 我話係咩令到你敏感咧？可以。 唔知咧， 氣場 可能 係 燦爛嘅氣場， 可能你嘅存在， 陽光嘅笑容， 太陽咁温暖啊， 好太陽咁温暖，好，係就好啦嚇，好啦，接完一輪睇下呢個出面嘅交通情況係點先。 係啦，咁隧道情況方面咧，咁暫時就係獅隧出九龍啦，沙田入口就開始車多噶啦，其餘各區咧都暫時係正常嘅，咁路面情況都係啲恆常嘅車龍啦，新界。区方面就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至到新墟街市咧，嗰一段都开始车多啦。较后位置元朗公路去九龙，近富泰村至到福亨村段咧，都稍为慢车。咁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近住和斜村嗰一段咧，都开始车多繁忙噶啦。咁大家都开始翻工翻学啦，咁所以大致都正常嘅。咁同大家讲下啲爆水管啦。咁屯门乡事会路咧系有爆水管嘅，屯门。乡事会路去兆康方向，介乎杯道路同埋仁政街全线封闭。咁仲有杯道路， 好塞喎。 系啊系啊，咁仲有杯道路啦，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咧都要封闭。咁有啲巴士路线系受到影响噶，包括就九巴嘅62X、龙运嘅 A33X 同埋港铁巴士 K51A 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大家如果要搭呢一啲嘅巴士路线咧，就要留意翻啦。咁同埋葵涌嘅永基路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嘅，永基路去葵起街方向，近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慢线系封闭嘅，咁所以大致就暂时系有呢两个特别少少嘅紧急维修啦。大家如果经过上址咧，就要留意翻啦。 系啦，咁啊，交通方面最主要都系屯门嗰边啦。咁又如果你嗰个近住杯道路嗰个位啊，咁如果驾驶人士又 cut 线又转线嘅话咧，我谂嗰度都系需要多啲耐性先得嘅。 要忍让下， 系啊，即系要忍让下，咁唔系话一 cut 过。如果你谂住 贪快嘅话咧，就系嗰句啦，你想快又永远都系会最慢嘅， 系啦、啊。 反而大家咧就我让下你，你让下我，咁样咧就应该会系最快入到线噶啦吓。 系啊， 啊咁啊，所以大家好，朝头早继续俾多啲耐性啊吓。 系咯、啊，或者考虑可能改搭港铁啦，为咗 系系咯，港铁啦， 环保啲啦，避咗啲一啲可能紧急维修嘅路况、啊。 因为你巴士都改道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唔想烦嘅话就直接港铁啦。不过屯门嗰边我都明白嘅，如果上车嘅话，咁你都一轮咁样喺元朗嗰边，跟住系啦，系啦，系啦，屯门会好啲嘅，屯门会好啲嘅， 系啊， 系啦，咁啊多咗人搭车嘅话，元朗嘅朋友就要再早少少出门口要搭港铁， 咁就预翻多啲时间啦。 系咯，可能等两班车咁样，如果唔系吓，好，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啲咩特别提一提我哋咧？ 我寻日咧喺网上见到有一个群组咧，就话有一个网民就表示咧，佢喺巴士线嘅位置就有新手啦，但系巴士司机咧就冇打开个上客嘅车门俾佢上，跟住咧就同个巴士司机有啲争执，有啲闹交。 哦，即系停咗喺个巴士站噶啦，个巴士已经。 即系佢冇递手，佢一直有递手，但系咧巴士司机就冇上客俾佢上车嘅，即系可能咁啱见唔到啦，所以有啲争执。咁所以咧有啲争执嘅过程咧，有啲乘客就觉得呢啲好小事啫，唔使咁嘈啦。 你讲翻句咁，佢咪开翻俾你。 佢上唔到车，点解又可以争执到嘅？ 唔系佢上到车嘅，最后 上到 车嘅 系 啦，佢有递手。 因 为 扰攘咗一轮， 扰攘咗， 即系咁跳下跳下。 系啦。 我谂大家搭巴士嘅时候都会唔会咧？即系新手啊，或者 会啊， 会啊， 我都会啊。但系如果咧，可能喺好夜嘅时候咧，会唔会有机会？可能有机会试过司机见唔到你啊？ 我又真系唔， 我以前经常搭巴士嘅时候，真系搵啲一点烛光出嚟。 即系点啊？即系自己 攞仔， 可以唱埋首歌 噶咯。系啊，拍妥张烛光教曲。 哦，真系会咁样噶？哎呀，我又冇谂过。 因为我觉得我系乘客啦，咁巴士司机当然佢有责任睇下嗰个 站 咧 有 冇 人 啦，有冇人挥手，有冇人截车啦咁样。咁但系我系乘客嘅话，我想上车，咁我自己都要付出噶。我唔系企喺度等下车过嚟噶嘛，咁我都要喐下噶。咁我有阵时去到巴士站咧。你知有陣時夜晚行山風山野嶺，咁你真係黑噶嘛？咁你又唔好意思攞住個電筒下低照翻自己上去，你嚇親人噶嘛？咁你咪攞個， 所以咪敏感咯，我 攞個電筒有陣時有車嚟嘅時候就仰下，咁佢哋就可以好清楚。見到有人係揮手咁樣， 都 係 一個幾好嘅主意。 咁梗係啦，你上唔到車，自己又企喺度嘅咋。 咁又要等多下班咯，如果上唔到又。 係啊，咁你真係要扭盡六任咁樣去諗辦法，即係叫架巴士停嘅咁樣。 我有時夜晚咧就會揮得大力啲咧隻手。 我都係 啊，驚個司機睇唔到，喂呢度有人啊咁樣。 係咯，如果個身上面有啲譬如反光嘅 鏡 啊咁樣咧，會好啲。 反光衣。 系啦，反光即系 平时都好少着反光衣。 譬如有啲 荧光红， 有啲朋友咧，佢嗰啲跑鞋咧，其实好多都有一两个反光嘅。 咁系咪要递高只脚 啊？咁你未必系净系嗰度嘅，咁你咪要谂下点样去到令到人睇到你 咯。可能个唇膏搽啲令面嘅。 系， 呢个都好恐怖啊！ 咩都睇唔到，净系见到个唇膏。你着半夜三更， 闪亮亮红色嘅嘢啊！哎，有人挥手，我见到，跟住就见到我。 漆黑中一片红啊！你 我系好少夜晚咧搭车嘅，因为咁所以我多数咧，我真系试过系见到我嘅，我都系挥咗手，但系佢飞咗。咁我有谂过咧，佢系因为架车满咗啊，但系又唔系啊。 你心理都好，如果佢走咗，我真系会谂可能佢满座嘅。我通常都系咁谂添。 因为唔系佢唔会走噶嘛，其实 佢睇有阵时睇唔到你。 系啊，我有谂过佢咪睇唔到啦， 都有机会。 所以咧， 咁睇唔到。 所以自此以后咧，我就谂到个方法， 啊、 即系我几时停咧，挥手挥到几时停，就直至到佢打灯为止。 啊，系啊，系啊，系啊，会打灯。 你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即系睇住佢系讲到明话，诶，即系佢个灯系话啊，可能转去你个巴士站咧，我先停止我嘅呢个大规模嘅喐手 行动。你谂下呢度有人啊， 有人啊，或者停车啊咁样。如果唔系，我都会 keep 住挥，挥到可能会跳崖啊， 跳舞添啊，即场跳 舞啊。 系啊，咁而家就好啲啦。咁你望巴士嘅时候，其实佢哋巴士公司嘅 app 咧都可以好清楚话俾你听，巴士几时嚟啦咁样。咁我就除咗巴士之外，小巴都系我经常搭嘅一个交通工具。 小巴真係要揮得最大力， 真係要揮啊！咁有啲譬如入我屋企有啲特別專線嘅綠色小巴都有嘅。咁有陣時佢哋可能啲司機咧都即係真係 係睇過龍咁樣，眼達睇過龍咁飛個站咁樣。咁飛個站咧就一紮村民，哇！飛站飛站飛站咁，咁你嗌就冇用嘅，人哋都飛咗咯。咁嗰個做法就係我直接打電話翻去站頭嗰度，咁同佢講你哋嘅個車長可能睇唔到我哋啊，咁佢飛咗站啊，咁佢哋都好好嘅。 留意翻啊， 咁佢哋就會即刻開翻一班過嚟嘅。 哦， 係啊，因為我哋嗰個係綠色嘅專線啊嘛，咁變咗佢就真係會即刻開翻一班，就提供翻服務俾啲村民咁樣咯。 咁 就 好好喎，因為你嗰個應該係靠嗰一架小巴出入。 是啊，我哋嗰條村就偏僻啲啦， 同埋 miss 咗一班，可能 本身都 半 個 鐘 一班， 係 啦，半 個 鐘一班，係啦，咁我咪即刻開翻一班過嚟咯。 咁都幾好 喎。係啊，所以辦法有好多嘅，咁預期喺度企喺度抱怨，不如諗下啲 解 決嘅辦法，仲好啊嚇。係好啦，唔該曬 Anne， 唔該曬。 咁我同大家講埋天氣啦。咁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啊。 係啦，24度嘅氣温啊，相對濕度73%嘅，咁啊，大家留意住天氣變化啦。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咧係屬於5嘅。空气就普普通通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啊，晨光大学时段咧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哇，咁啊，前两日咧就公众假期啦，咩公众假期啊？ 佛 诞喎，佛诞公众假期咧，咁啊有几个唔同嘅地方咧，当然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咁你话筲箕湾嗰边又有腾空蛋啦，系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好注目嘅。大家都好鍾意去睇嘅，咁又得闲呢又讲下啲，又有啲扮明星嘅小朋友飘色嗰啲，好多嘢睇啦。长洲一连串嘅活动啊，嗱我搵返尋日个报纸大大个标题，就写住60,000人呢就涌入去长洲。60,000啊。 咁又一个新高，又一个新高嘅。 即係犀利，仲要系你都记得尋日嘅天气好好啊。 係。 咁所以好多人呢就会諗住啱啦，就即刻呢就涌入去咁样。咁所以係㗎啦，即係呢两日啲天气都唔错啊。咁长洲呢一个嘅飘色啊，或者长洲呢一类型嘅活动，佛诞嘅活动呢，其实有冇啲特别嘅典故？点解会系长洲又搞得特别多嘅呢？咁你又唔见譬如在九龙那边又没什么这一类型的活动、哦、这样那为什么呢？ 嗱，有几样东西的。第一，长洲呢是一个岛来的。 是啊。 一个岛来的。那么它那个这个岛呢，它那个叫做什么呢，就是那个变化不大的。 啊、 就是它一个社区成日拆的、 啊、 那些居民搬来搬去的。 哦， 咁好多傳統嘅嘢咧，就好快就會消失。 係、哦，而家長洲都仲有好多即係以前嘅嘢喺度嘅。係 啦，因為長洲佢一個島，佢嗰個社區嘅嗰個改變咧，係好緩慢啊。 係， 咁啊聚到啲人喺度。 係， 咁佢一啲傳統嘅風俗文化咧，因為呢班人世世代代喺度咧，而冇溝入咗好多新嘅刺激， 啊、 所以能夠咧一路保存落去。 哦， 即係起碼就算佢變都唔會變得突然間咧，乜都冇曬。 咁你就算要起啲新嘢，你又要喺出面運啲建築材料入去咁樣。 唔係，最慘就係嗰啲人打散咗咧，要搬走佢哋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 一搬走咗咧，咁就麻煩啦。 嚇！ 因為呢一代佢可能佢仲記得有呢樣嘢。喂，下一代。跟住再下一代唔理你噶啦嘛，但而家佢唔係，佢話佢幾多人都係住喺度唔喐嘅，咁咧啊阿仔啊跟阿爸，阿孫啊跟阿爺，一路咁跟落去，咁啊慢慢嗰個傳統就保存得就容易啲啊。 哦，哇係喎，呢個真係本身嗰、那個。得天獨厚嗰個位置，令到長洲 係咯，島啊，或者一啲較為嗰個社區變冇變化得咁大嘅地方咧，佢哋嗰啲傳統嘅較為能夠仍然保留得好啲，就係咁嘅原因。 嗯，所以佢都唔使特別改得好犀利。譬如你入邊咁啲長洲有好多街頭巷尾嗰啲位置咧，唔使特別又 tune 呢樣 tune 嗰樣啊。啲人大家亦都係中意就係佢呢一樣嘢。 係嘅，最精彩、最吸引人就係呢啲啊嘛，嗰啲橫街窄巷啊。 系啊， 转嚟转去啊，咁样嘛。 咁你变到同中环一样，有乜特色啊？ 诶，半山都正嘅。啊，中环嘅半山嗰啲巷仔都好吸引人。 系啊，嗰啲都系。系啦，嗱，咁啊，长洲我哋知道点解佢可以巩固咗佢自己嘅文化色彩啦。咁但系要真系问翻啦，飘色喎，咁啊， 系呢个佢最杀食啦。 系啦，咁杀食嘅嘢，其实点解会系边一位朋友啊，即系咁犀利谂出嚟嘅，令到佢呢个嘅传统文化继续咁样延伸落去咧？ 嗱，其實咧飄色幾時落嚟咧？咁佢哋有一個講法嘅，就你知喺內地咧，就嗰邊有即係沙灣啊， 嗰度本身就又係嗰個地方又係有一個飄色嘅活動嘅，咁就好出名嘅，咁亦都好大陣，就好規模嘅。咁據聞咧，長洲嗰啲即係前人啦，即係參觀過，或者係去嗰度，或者探親又好點都好啦，就見到嗰度有啲咁嘅活動，就將佢咧帶翻嚟長洲。咁啊，結果就好受歡迎啦。咁結果就變咗條條街都整咗個飄色隊啦，咁樣嘅。有一個講法咁樣嘅。 咁我幾多年前嘅其實嗰、那個。 咁啊唔知啦。咁起碼嗱，呢個長洲神經照咧有記錄啦嚇，都超過140年嘅。 哇！咁耐㗎？ 都有大約140年度。 唔怪之要大大力去到，即係繼續又保育啊，又做多啲宣傳啦。呢、這個好值得喎，咁樣。 不過咧，另外仲有一個講法嘅。咁啊，點解？因為咧，我曾經上過去海陸豐嗰地方考察啦。咁我見到當地咧都有飄色嘅，都有飄色。乜 都係佢哋啲飄色都係揾 稍為同沙灣嗰邊嗰啲咧係有啲分別，有啲分別，但係都係佢哋都係飄色。咁咧有咁你要留意一下喺地緣上邊咧一東一西喎。即係一個喺東邊，一個喺西邊。咁但加上長洲咧，係有好多海陸豐人嘅。而長洲太平清照咧，基本上就係海陸豐人嘅召會。即係用佢哋嘅鄉下嘅模式去打照嘅。咁所以咧，究竟係咪真係由沙灣影響咧？咁我其實我私下咧係有啲懷疑嘅。係咩？有咩？佢哋既然嗰啲海陸豐人呢個照佢哋打開嘅，佢哋鄉下都有飄色嘅。咁會唔會喺佢哋鄉下攞落嚟咧？咁樣咁我都係有啲即係有啲傳疑啦。即係會唔會係咁咧？咁樣咯。所以如果你問我究竟佢哋個來歷點樣咧，咁我而家我答案就係兩邊啦，即係咁嘅講法。 係。咁啊，睇下聽眾自己去諗下啦嚇，即係民間傳說都有好多嘅。咁但係你話呢啲飄色咧，係咪道道嘅飄色都係揾小朋友去到即係？ 係啊，冇錯，係啊， 都係揾小朋友嘅。 係啊。其實飄色喺成個廣東省咧，去到客家啲五華地區都有㗎。 哦， 山區入邊一樣有飄色㗎，不過可能佢表達方式就有少少嘅差異咯。 係。 但都大大體都係揾啲細路仔扮唔同嘅角色，咁就企喺個架上邊，咁一路一巡遊喺度行咁樣咯。 哦， 都係咁樣。 都有好多，即係好多年都係保持咗呢一個嘅風格啦。咁啊嗱，呢一個長洲嘅飄色咧，當然係犀利啦。晏晝嘅時間咧，大家有得睇啦，即係喺當日。咁但係你話去到晚上嘅時間咧，就搶包山喎。 係 搶包山。開頭啊，點解會有一個搶包山嘅活動嘅咧？ 嗱，呢個咧就要牽涉入啦海陸豐人嗰個傳統啦。我哋要先了解一樣嘢先。 係 長洲嘅太平清照咧，係海陸豐人汕尾呢一帶嘅地方人咧，佢哋嗰個風俗傳統嚟嘅。咁咧，佢哋呢班即係我俗稱叫做學老人咧，咁佢哋嗰個做照嗰個傳統咧，第一佢哋要扎三個大個紙質公仔嘅，就係大士王啦、山神啦，同埋土地。 有冇話幾大㗎？佢哋嗰陣時？ 所以佢而家嗰啲話佢用20-30尺噶啦，肯定。 哇！犀利。 另外咧。佢哋會扎一隻好大嘅包山咧，我哋敬神 係 祭鬼， 即係都係搭咗個棚，跟住就砌啲包上去咁樣嘅。 係啦係啦，搭個咁嘅包山架噶嘛，一個圓錐形嘅包山架咁樣，咁啊敬神祭鬼。咁咧佢哋咧就有一個傳統嘅，就係咧佢哋將佢任何嗰啲祭神嘅用品用完祭拜個神之後啦，做完儀式之後咧。咁佢哋個鄉下傳統咧就係咧，都會任由啲鄉民咧係搶鬥快搶翻屋企，好吉利，咁樣嘅。咁其實佢哋咧就唔係淨係搶包山嘅，就係搶譬如搶米嘅，拜神嘅米嘅， 即係平安米咁樣，好似 平安米啊，或者佢有啲儀式裏邊咧，啲生果啊嗰啲佢哋都會搶嘅。 平安果嗰個咪叫平安果 嘅，係啦。所以咧搶包山只係佢哋做照，其中裏邊一個項目嚟嘅啫。咁但初頭咧，佢哋長洲嘅包山咧，就唔係話好似後嚟嘅成40-50尺咁高嘅。而家矮咗啦，呢幾年矮咗啦。咁佢我哋印象中過去嗰幾十年，佢哋嘅包山都成45-50尺高嘅，起碼都。 哇！ 好啦，點解會咁高咧？初頭冇達到咁高嘅，但係因為裏邊咧係譬如有啲善長人翁嘅啫，或者有啲有能力嘅人啦。佢咩咧？佢為咗嗰個即係越高咧就越向天啊嘛， 係 即係好似越即係 越接近神明咁樣，係啦 咁就咩咧就 捐錢落去咯，咁、捐錢嚟扎高啲，扎高啲。咁你扎咁啊，佢有三座包山噶嘛，咁有三，咁啊唔同人捐錢，咁啊唔同人，大家鬥高，咪越整越高咯。高到咁高啦，已經冇得再高啦，咪變咗大家都係45尺咁樣。 哦，咁啊，即係其實係即係以前嗰啲鄉紳，即係一種嘅敬意嚟嘅，其實都 係敬意啦。咁啊，大家鬥高去到嗰個程度啦。咁嗰啲包嘅就係我敬過神之後噶嘛，咁咪俾啲嗰啲鄉民啲島民。任意去搶咯，任意去搶咯。但以前係你，如果你睇翻資料都知啦，其實係任你去依點一拜完神，一打攞，個總理一打攞，咁啊啲人就任你搶幾多係幾多噶嘛，係啊，冇限制噶嘛。咁呢個其實係鄉俗嚟嘅。 哦，就好多年其實就算唔係話長洲，以前喺其他地方嘅， 其他地方鄉下都係咁樣， 都係有呢個平安包，都係有派嘅。 呢個包山，佢呢個包山咁高，所以已經出現咗個咁嘅奇觀啫。 哦，咁嗱，除咗係呢個平安包之外，頭先你話過仲有平安米啊、平安果，咁嗰啲又會唔會就係純粹就咁派啊？定還是有啲其他特別儀式㗎？ 嗱，譬如佢哋其中有一個海陸豐嘅儀式咧，叫做走五供啊。走五供嘅咁啊，喺個場地嗰度擺五張台，好似麻將咁唔同咁樣，代表東南西北中咁樣。咁南和先生咧就喺個五同中間走嚟走去啦。咁啊就每一張台裏邊咧就擺咗好多供品喺度嘅。咁啊供神嘅。嗰啲供神咧，除咗一啲公家嘢之外咧，裏邊所有嗰啲包點啊、生果啲咧，就擺完神就唔要噶啦，咁就可以俾嗰啲祖民咧。就一擺完神走入去攞十塊手，同埋佢哋啲米咁樣都係十塊手攞咯，明唔 明？哦，哇！咁啊，即係呢啲典故咧。我都係聽你講我先知嘅，我啊淨係享受緊每一年咧呢個太平清照嘅時候，啲小朋友扮啲乜嘢啊，搶包山嘅記錄係幾多啊？即係啲即係現代人睇嘅嘢啊！咁但係啱嘅，即係要有佳哥同我哋講翻咧，佢哋嗰啲典故點嚟啊？即係我諗飄色同埋呢個搶包山點嚟咧，其實對我哋嚟講都好重要，要繼續咧將呢一個佢哋嘅根咧啊繼續流傳落去先得㗎。 呢個會招牌㗎嘛？ 係啊，呢個好緊要，呢個好緊要啊！ 香港旅遊又好，宗教信仰又好。 系咯， 都系一个活招牌。 你谂下，60,000人涌入去一个长洲嘅地方， 系啊， 长洲又唔系话好大，系咪先？ 踩冧咗， 所以人讲笑咪会咁讲咯。 佢岛民都有成30,000人啦。 系咯，咁你谂下，你都唔够招呼啊！即系嗰啲游客啊，几犀利啊！今次呢个都嚟，我都识啲长洲居民咧，咁啊会喺啲长洲嗰度就帮下手啊，因为佢哋即系人手啊，梗系需要啦，咁啊叫翻晒啲长洲居民，如果可能搬出去港岛嗰啲，系啦，翻埋长洲嗰度帮下手咁样啊，咁啊都有趣有趣啊！好，咁啊星期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揾佳哥倾过，唔该晒，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中南海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面对不断演进的国际大变局、大乱局，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中方愿同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加强团结合作，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和共同发展。普京表示，中国发展势不可挡，没有任何势力能够压制中国发展进步。俄方愿同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和多极化的世界。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习近平说中方支持适时召开俄乌双方认可、各方平等参与、公平讨论所有方案的国际和会，推动早日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普京说俄方致力于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愿意展现诚意，并就此与中方继续保持密切沟通。美国再有大学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示威者，营地被清场。位于芝加哥的蒂博大学星期四要求示威者离开，否则会被逮捕。 在警告几个钟头后，警方到场拆除示威者营地帐篷，当局亦出动起重机等协助搬走被拆除的露营装备。警方清场期间，现场对面一处草地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说他们到达营地时，所有示威者都自愿离开，清场行动没有遇到反抗。不过两名二十几岁的男女在营地外因为妨碍交通而被捕。美联社统计，自上月十八号以来，全美大约六十间高等院校的校园示威者有超过2960人被捕。斯洛伐克后任总统佩列格里尼到医院探望遭枪击受伤的总理菲佐后表示，目前菲佐情况依然严峻。佩列格里尼说菲佐能够说话，并与他进行了短暂交流，而菲佐显得非常疲累，医生亦要求他进行非常短暂的探望。他认为菲佐会面临艰难的时刻和日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之前说，菲佐身中四枪，根据伤势的严重程度，现时判断他是否能够从袭击中康复，仍然是为时过早。内务部长埃什托克说，枪击案疑犯已经被警方控以企图谋杀，又指今次是一宗孤狼式袭击。疑犯在上月总统选举后的最近一段时间变得激进，曾经参加反政府示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N 提翻你啦，先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跑马地入口咧开始车多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东隧去港岛车龙到油荔村，狮隧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到果栏，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一段车多，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的龙尾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车龙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都开始车多噶啦，龙尾系接近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咁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至到豪景花园一段咧都稍为车多噶。而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慢。公屋路。另外提翻大家啦，屯门乡事会路咧系有爆水管噶。屯门乡事会路去兆康方向，介乎杯道路同埋仁政街全线封闭。而杯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嘅部分行车线啦都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62X、龙运 A33X 同埋港铁巴士 K51A 系要改道行驶，大家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水务署推出了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可能会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还有细菌和鱼露。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 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二十三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汇聚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搵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八三零《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星期五嘅早上，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啊！阿 O 同小白咧睇睇啊，哇，最 update 一啲足球战线先啦，好嘛？ 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嗯、啊，足球方面咧，咁啊，当然要曼城啊，好快脆就，似乎系咪仲有一场咋？ 系啊，对韦斯咸啊， 系啊，仲有一场系对韦斯咸，跟住就应该系如无意外咧、就应该系佢噶啦。 如果唔系主场对韦斯咸咧，都仲有啲数拗，但系咧曼城主场咧，基本上睇翻往绩咧。最后嗰场波咧，都系大炒对手 嘅。系啦，咁佢热刺咧，其实又唔系话完全冇机会嘅。你见到孙兴敏即系准备扑射嘅时候咧，其实即系对方嘅门将又即系哥迪奥拿都惊啊。 你讲紧上一场啊？ 系啦，上一场啊。咁其实哥迪奥拿都惊嘅时候咧，你见到都禁制嘅，即系要揾人去到专门防守佢，因为去到呢啲位咧。你就知阿仙奴咬緊上嚟，其實唔係淨係驚，而且係驚自己隊波突然之間唔知做乜嘢失分。 好有趣，嗰一日咧，全部阿仙奴啲 fans 都為到熱刺打氣， 是啊、 但明明係即係北倫敦嘅，有少少世仇 feel 啦。咁當然嗰個世仇就唔係老死不相往來嘅，但你知足球場上面有一啲球隊同球隊咧，就歷史背景遺留落嚟咧，唔係好咬言咁樣。 咁利物浦同曼聯咁樣係咪？係 啦、啊，熱刺同阿仙奴就多年都係咁嘅一個。状态咁，但系嗰一日好明显啦，有啲阿斯奴嘅球迷就唔知真定假，买埋件热刺嘅波衫喺屋企撑热刺，咁啊冇啦，即系阿斯奴应该就今年英超第二去埋债啦， 冇意外就系 应该埋债啦，应该 有共同敌人啊，就系朋友啦，系咪？ 冇啦，咁唔通你又支持韦斯咸咩？系咪先？即系咁下一场，你支持韦斯咸冇用啊？ 支持系啊，你觉得啱？支持佢都冇用啊！ 佢好慘， 對手係曼城，仲係主場。 同埋我都講咗好多啦，即係今年其實韋斯咸穆耶斯帶咧帶得唔差嘅，跟住韋斯咸咧又唔係好留情義咧，一嘢就不走咗穆耶斯啦。喺穆耶斯，我覺得之前都係靠佢帶領韋斯咸去到踢歐洲賽事啊，咁韋斯咸都未試過踢咁。但是你又不容許俾個領隊多少少時間去叫做建立球隊或者建設球隊啦。我覺得即係莫耶斯有啲似安察洛提 feel 嘅，佢咧揾到一隊佢啱帶嘅波咧，佢就真係識帶波嘅一啲領隊嚟嘅。 有陣時班主都要諗下嘅，你建構一隊球隊唔係話你換咗某一個人或者換幾個人就算咁樣。 係啊， 你睇嘅高普第一年睇利物浦其實冇乜成績。 係啊係啊， 跟住就先至係著火嘛。 甚至乎你睇英超上半版，譬如阿迪達咁樣頭嗰一兩年帶 嘅阿仙奴，其實好多阿仙奴球迷都覺得麻麻地㗎，即係 好亮麗啊。係 啊，跟住艾馬利帶阿仙奴，哇！直情啲球迷喺出邊場外喺度話：快啲換，快啲換！你睇艾馬利依家帶阿士東維拉，去到第四、第五，係 啊， 即係嗰個戰術運用係幾得意咧。咁你阿迪達今年喂能夠喺英超列強林立底下，你阿仙奴。其实阿仙奴今年冇乜太多升级嘅球员，好老实讲，即系你对比曼城，佢有夏兰德，有科顿，有奇云迪布尼，阿仙奴咧好多球星都系小将 feel，即系你唔会觉得哇有个麦巴比，有个嗰啲云尼素斯嗰啲，哇天才级嘅球员喺入边，全部都好似揼石仔嘅一班球员，我叫你 up 四五个阿仙奴球员，可能未必 up 就系因为咁咧，所以先有阿仙奴嗰个传统啊， 系 因为阿仙奴一直以嚟都系 打团体， 系啊打团体，同埋即系一队波咁样，可能大家以前甚至乎好多青训嘅时候都系咁样上嚟。 我自己中意阿仙奴都系咁啦，即系旧时亨利奥华马斯年代，我自己最中意就系明明有球波，亨利可以自己入佢都唔入嘅，佢俾奥华马斯入。冲入去入嘅，但奥华马斯系踢逆风噶嘛，佢又知道奥华马斯成日都做输送，冇乜享受过入波嘅滋味。 share 俾佢咯， 系啊， 系啊， 我觉得好好好啊呢个画面，好好呢个画。不过啊，嗱，画面好还画面好，成绩唔够好还成绩唔够，咁啊唔够好。 其实成绩好噶啦，即系我都要讲成绩好，不过系。即係有曼城喺度，就的而且確係一個好大嘅奪冠障礙， 難搞咯。係啊，嗱，好多四大聯賽咧都塵埃落定啦，好多賽果。嗱，小華今日同你傾下呢一個啊，嗱，嚟緊咧就瘋狂嘅賽事年啊，2024將會係首先完成咗咧呢一個各大聯賽之後咧，就歐洲國家杯啦。 歐洲國家杯咧都犀利啊！咁啊，見到譬如東道主德國隊啦，尋日咧亦都公布咗佢哋27个人嘅初选名单啊，咁啊有好多嘅大将咧都唔喺度，我谂即系德国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嗱，今年其实佢哋你见佢哋喺欧联嘅表现其实都唔错，即系四强入边起码有两队系佢哋，咁你亦都我哋之前喺节目入边都讲过，就系数过就系德国其实佢哋喺内季吓，咁有多队嘅球队系可以出战呢个欧洲赛，其实系犀利嘅， 系犀利嘅。不过即系又要去翻个讨论啦吓，你自己本地联赛踢得好，同国家队系咪真系踢得好咧？嗱，有未必系一个正等好嚟噶， 系 啊，即系好似沙地阿拉伯联赛，嗱，沙地当然喺亚洲区域唔强啊，但系你冲出亚洲咧，个机会又好渺茫。但系沙地咧。粒粒皆星，你之前喂有冇奔斯馬 有冇 斯朗啊？ 有， 即係有好多呢啲。咁所以我估計要睇下德國隊今次喺歐洲國家杯，因為其實咧歐洲嘅國家幾重視歐洲國家杯嘅，反而咧佢哋會覺得咧。仲在乎多少少嘅對比世界杯，因為世界杯咧有陣時佢哋覺得唔公平啊，因為你喺南美踢，我歐洲嘅，咁咧南美踢。我第一水土不服啦，第二天气不好啦， 系啊，唔习惯啦， 饮食不好啦，即系佢哋有呢啲好传统嘅一啲偏见，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踢呢啲高荣誉啊，叫做高光时代嘅一啲杯咧，佢就成日都会认定咧系欧洲国家杯先系佢哋嘅世界杯咁样。嗱呢个就即系冇地域限制，但佢哋欧洲人真系咁样谂嘅。嗱，咁除咗欧洲国家杯咧。美洲国家杯又嚟咯， 系啊！ 美洲国家杯跟住咧，仲夹住咧巴黎奥运啦。你几 多嘢睇啊？ 嗱，巴黎奥运咧下令时间就大概争六七个钟同香港。即系如果嗰场波咧，巴黎夜晚黑八点钟打咧，你喺香港咧都要三点钟， 系 凌晨。 咁 欧洲国家杯啊，当然又要挨夜啦。 嗯、 美洲国家杯咧就挨早啦。又调转翻个时钟啦。美洲国家杯巴西咧。就大概八点几九点钟咧，我哋做紧晨光第一线嘅时候开波， 佢就踢紧啦。 系啦，啊，简直系啦！一谂到呢个时间嘅 schedule 咧，就成个即系作为球迷嘅你咧，应该同我自己一样咧，就成日感觉到日夜颠倒啦。挨夜嘅挨夜， 系咯， 早起嘅早起， 同埋要真系拣波嚟睇啦。我谂到时 真系 冇可能场场波去到睇嘅。咁你啲精彩嘅赛事又唔想错过咁样。即系譬如嚟紧系欧联决赛，咁你个个都想睇啦。 系啊，不过你有阵时挨夜又好辛苦。但系调翻转头，如果拣，我宁愿拣翻即系巴黎奥运，譬如张家朗打剑，你凌晨两点钟打曾金战。 可能都會趌起身體。 同埋咧，即係足球咧，你每次睇，你消耗嘅時間其實都好長。係 啊， 咁譬如你 打劍短啲， 打劍短啲， 游水都短啲 。我都想講，譬如何詩蓓咁樣。何詩蓓出名咩啊？游得快啊嘛，咁咪游得快。你一場啦，就算當你游幾百米，你幾分鐘你都玩完啦嗰、那個。 但足球就起碼即係唔計加時啦， 係咯， 上下半場都講緊起碼兩粒鐘， 都45分鐘啦。咁你游夠 係 咯，兩個鐘啦咁樣。咁所以即係追足球咧係有呢、這、一個。其實 NBA 有陣時都係嘅 ，NBA 咧。你去到最後嗰20秒咧， 好耐， 搞你10分鐘。 你講得冇錯，因為咧 NBA 咧，佢真係一個極商業掛帥。佢咧依家有個叫做commercial breaker， 即係為咗商業播廣告而設立啦。跟啲咁當然啦，即係嗱呢個又坦白啲咁樣講，咁 NBA 個博彩事業特別喺北美市場又好盛行嘅。咁點解無端端臨尾剩翻2分鐘，其實去到垃圾時間都要暫一暫停咧？咁、那個博彩公司又繼續有翻嗰啲盤口，咁、你又可以落注咁樣啦。嗱，我講緊外國嘅世界啦，香港就冇得合法博彩 NBA 㗎，咁所以呢個就要注意翻。不過純粹主持人想帶出呢個題目就係、有陣時大家睇啲球賽點解啊無啦啦，其實未到最關鍵或者唔係必須叫暫停，點解啲領隊都要叫個暫停嘅咁樣？咁、就係有頭先嗰個因素牽涉其中。咁、你睇場波就好似窒下窒下，唔係好暢順，成日都去咗賣廣告咁樣咯。 係咯。 咁嘅意思， 咁有好多呢啲考量嘅， 系啦，呢啲都叫商業考量啦。喂，講緊籃球咧，嚟緊啊 ，FIBA 3×3年中賽咧，11月就會香港開打啦，咁樣，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盛事活動。 係咪有傳話會想計劃咧，就加埋個包山上去啊？好似 係啊，係啊， 全包山活動， 好勁喎！咁你都知道嘅，琴日先出嘅， 我要揾翻個報道先。 琴日先出嘅喎，呢個叫做press release 係啊，我都新鮮滾熱辣喺手。不過當然啦，呢個計劃之中啦，咁睇下可唔可以每樣嘢都可以互聯互通啦，咁我覺得香港嘅特色加翻入去，我哋香港 FIBA 嘅3×3年中賽咧，絕對係一件上心樂事嚟嘅。咁多啲運動項目喺香港打，亦都 係 球迷福利。 仲有一個咧，就係香港網球喺香港網球一哥啊嚇，咁啊王澤林咧，其實亦都喺下個月咧就20歲，下個月先至20歲生日，咁啊真係好後生。 法網勁喎，攞到入場券。 冇錯啦，啊你都好犀利啊，咁啊法網男單嘅外圍賽嘅資格咧，咁啊攞咗。 我成日想學打網球，不過抽唔到時間。 我細個有學過打網球㗎。 不如去打打佢咧，幾好啊！我覺得打 難啊，打網球即係你冇操開冇練開咧，你需要嗰個基本體能嘅要求係好多啊。 唔緊要， 即係當你一嚟嘅時候 都有體能啊。係，即係已經比好多人好體能啦。即係唔係誇獎自己啊？即係自己知。 起碼會跑下步咁樣。 係啊，你會跑下山，我又會不斷打籃球。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咁你如果因為體能唔夠而窒礙咗你運動，咁又亦都唔好嘅。 係啦， 我成日覺得你運動都有個 to do list 噶嘛，有啲嘢如果你細個有粒種子擺咗喺你個心入面，你想慢慢萌芽，咁有好多藉口噶嘛，抌開啲藉口咯， 係啦， 去啊， 係咯，要去就去咯。 同埋你好啊，你好在有小朋友咧，你可以叫小朋友學，一路小朋友學嘅時候咧，你覺得啊，其實都幾好，等爸爸都學埋一份，即係有呢一下啊嘛，係會幫。 同埋喺譬如佢足球咧，又會買啲書嚟睇下咧， 你又長下知 識。細個我哋踢波就踢啦。边会攞书嚟研究噶、啊？ 依家好科班式， 而家真系好多不一样啊！真系犀利犀利。 咁啊，运动嘅项目仲有无限可能啊！大家礼拜六日有闲时就追求下啦。 餐台转了木制的。还是你倦极，没发现这小事。几经奋斗，才平稳安居至此。我身份却似家私，盼你在意。我是你精挑细选的。却慢慢完全冷炽，热恋过了，只得惯性相依。时时在面前，你怎么会怀念？同床单二人，却偏偏最远。难道我与你一早像至亲，已经不新鲜？ 一张梳化一块陨石，愿你间中望见，能关心他布算。 7:53 Jeffrey 魏俊生有呢首作品《家诗》。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00-10:00，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现在大家都多了出去旅游啦、之前呢内地呢就有一些叫很便宜的团的、即是10蚊这样，可能20蚊这样去一个团啦。 成日不明白这些团究竟是赚什么钱。 以前呢香港都有很多便宜的团的，但就引起很多非议啦，就是因为你这个价钱那变了就一是就要焗你买东西，那还有那个质素也都参差的。所以 都是搞一些朱古力铺啊、曲奇饼铺啊、就 金铺啊， 留到个几两个钟。根本你就即係好似一种困倦式嘅销售咁样、 你唔买好似唔想走咁样，即係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其实我喺外国都有试过呢个情况，係呀、都好令人难受。不过即係有机会再分享啦，讲返船仔呢个 题目先。之前就有啲低价嘅团啦，而家就曾出现咗呢係免费团。即係讲緊呢免费得嚟呢仲要话你完晒呢一个团之后呢会畀返20蚊人仔嚟嘅。系啦，咁但系咧，就系、是、你唔可以离团，即系你唔可以中间话，哇唔得，你个团太差，我要走啊，咁样唔得嘅，就要赔钱嘅。咁、所以咧，就系、是、你如果你可以坚持晒咁多日嘅话咧，你就可以拎翻就可以拎走20蚊添。 呢个系挑战嚟噶，即系可能搞团嗰人咧就叫你上刀山落油锅咁样， 系咯， 跟住搞到你啊唔得啦，我忍住啦。 佢一团系几多人啊？ 都几多人，我就咁望一望啲相咧，我记得我好似有成差唔多50-60人。 哦，可能系销售对象嘅变咗， 系啦，其实讲得啱啦。嗰度讲紧咧都有6架大嘅旅游巴嘅，即系其中一个团啦。咁啊，首先讲下嘢食啦。佢话间餐厅望落咧。 其實是不差的。咁、但係啲嘢食嘅質素咧，就即係佢話淡而無味嘅、好似啲鹽咧都係驚太多咁樣啦，油又冇滴啦咁樣。佢話咧都話呢個都算啦，但係佢住嗰個地方都 OK 嘅，即係你當百零蚊啦。系啦，百零蚊其实都算系 O K 嘅，你望一望个景咁样。咁、但系咧，佢话唔好嘅地方有啲乜嘢咧？咁样 就多啦，就多啦。 系啦，佢话首 先， 佢话首先第一咧就系你头先所讲嘅捆绑式销售。咁、譬如有去到咩蚕丝被啊，然后系逼佢哋一定要凑够五个人买嘢、如果唔买咧，就唔俾佢哋走啦。咁另外一个咧，佢又觉得嗱呢、這个我都冇谂过，原来佢哋咁样赚钱，就系、是、咧。原来他们要去做人版，即是点咩意思呢？就譬如啊，那个活动、今日我需要一堆人，大量的人在那个位出现的，咁样做声势的、于是咧，他们就要在那度企，要去影相， 即系扮 fans， 扮 fans 咯， 系啦，要去影相，真系要影相，真系拉晒 banner 啦，然后就话啊，呢一个旅行团好好，好中意呢一度呢一个地方，咁样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咧就系、是。除了林记之外咧，都系譬如你买嘢啦，咁但系你唔想买，佢话你都要企喺度，总之扮到嗰间铺咧，好似 人 头涌涌咁样、 喂，其实即系临时演员都系演员，呢一样嘢系，即系嗰廿蚊就系攞嗰个饭盒，阿霞姨喺门口派个饭盒就系价值20蚊人民币， 同埋包埋住宿咯， 有得住同埋有个饭盒， 系啦。 打緊份臨記工咁樣啦，臨時演員工啦。 係 啊，但係我有冇諗過係原來係透過呢一種方式，即係個廣告公司都諗得幾好喎、即係你諗下， 真係好咩？ 唔係，因為其實最後尾佢哋係真係有做到生意嘅，最後尾係即係因為佢哋係差唔多3日嘅時間，咁佢哋去嘅景點咧，佢話全部都係一啲免費嘅公園，然後全部咧都係去一啲場入邊坐，仲有咧不斷逼你去買一啲小食啊，即係佢不斷咧上你架車度係咁派嘢食就俾你試。食啦，然后咧发现其实原来佢喺同一个地方不断咁样兜圈，所以落翻车之后咧，咦，同一个地方嚟嘅， 咁搞笑， 即系其实系冇转过嘅。 其实咧，我就咁听咧，即系我唔知小白你可以分享下，我听都几差效，成个行程 系 唔使钱、 你唔使钱你都嫌嘥时间啦，仲要俾人焗住咁样又 sell 呢样 sell 嗰样，跟住仲要自己去到落去帮手帮佢哋去到做一个假嘅现象， 系啊， 即系呢个我自己良心觉得过意唔去咯， 即系好似。叫做人流造假咁啦， 系咯， 咁亦都系真相啊！人流造假，你间铺头扮到个个人买嘢，其实唔系，你争在未做嗰步啫嘛，就系攞住可能嗰间铺头卖珍珠链嘅，个个人买攞住一条珍珠链去柜位嗰度嘟俾钱。但俾完之后就过返落去你支付佬嗰度，跟住条链还返俾佢。 係囉。 你睇好似做个假流水咋嘛，係咪 係呢一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咁但係我又觉得呢，其实真系免费呢，其实某程度上都系最贵 㗎。 你其实都系几嘥时间，即系除非话你话其实我真系完全一啲嘢都冇嘢做嘅。我又真系唔会俾你呃到钱，我唔会俾你捆绑式销售，你就算点样逼我都系唔买㗎，我就咁样同你喺度嘥时间。 係啦，用免费两个字嚟做招来。啫，呢啲世界上都系嗰句冇免费午餐嘅， 唔好咁笨啊！船仔今日都有个温馨提示啊，大家唔好一见到喂唔使钱嘅即刻扑埋去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8:11，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阿欧今日继续请你咧， 有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大家好，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啊，星期五愉快，又美丽又凉快，凉快又麻麻地，不过有阳光啦。咁啊，即系一朝头早咧，阳光灿烂咧，个人心情都好啲。嗱，今晚美股咧其实都几好嘅，原先咁样，咁但系后屘咧，联储局有官员出嚟咧就讲翻话啊，个高息环境会持续噶，你啲人唔好咁开心啊，咁样。咁啊，掉头落翻落去，但系琴日都叫做掂一掂啲历史高位。好啦 ，Dicky 就不如由美股个市转个头，再同我哋跟进埋港股个市。先讲美股先，唔该你。嗯， 好，先讲美股先啦。咁话晒都人哋创历史新高，同埋曾经掂一掂个四字头40,000点啊嘛。我好记得咧，就喺过去呢一段时间一直形容美国股票市场高歌猛进，咁40,000点都一个。即係好大嘅一個所謂嘅誒齊頭嘅心理關口啦。咁當然喺過去一日，即係講尋晚咧，咁道指咧就跌翻30几点。咁記住，再之前一日升咗300几，咁即係點啊？大漲小回咪形容完咯。其實簡單啲講，咁話曬都創咗歷史新高之後咧，就有少少偏軟嘅。咁但係收市雖然都叫做係跌住收啦，咁但係咧客觀嘅事實咧個跌幅都好有限嘅啫。咁當然有啲咩？理由原因呢，咁當中個別有啲即係傳統舊經濟嘅股份呢，咁就又創歷史新高嘅，亦都係有一啲唔係推介，咁只不過都講就係我喺香港有啲嘅部分嘅報章專欄都會講下啲外圍嘅一啲嘅股份，包括 Costco 啦，亦都係同創呢一個歷史新高啦。咁但係呢尋日提到嗰啲 meme 嗰啲股份，即係冇基本因素純粹憧憬夾淡倉嗰啲呢，咁就繼續回啦，所以呢名都唔提佢哋啦。咁喺即係尋日嚟講呢，經濟數據亦都好多，亦都好似歐烏咁講咧，哇！好多啲官員咧又出嚟講嘢啦，咁新屋動工咧，咁的而且確四月份咧以年率計咧升即係5.7%按月咧，比預期低啲啲嘅咁仲有啦，每個禮拜四都有啦，就係、是、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咧，咁首次嚟講咧，就都叫做咧就係合乎預期嘅咁樣。咁整體嚟講咧，經濟數據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經濟都 OK 啊，就市場都唔係太曳啊咁樣。咁所以咧，部分啲聯儲銀行嘅官員，包括咧紐約聯儲銀行嘅呢個行長咧，威廉斯咧，佢就話。短期係冇減息嘅需要嘅咁，嗱佢哋好一致嘅啲睇法都基本上，跟住阿巴威爾就話。總之下一步唔會係加息啦咁但係而家大家憧憬幾時減啊嘛，咁即係未得住啦咁但係呢個未減得住咧，基本上同市場預期都好吻合㗎啦，因為市場都係預期都係極快極都要第四季啦咁所以又冇咩太大落差嘅，咁所以大家會見到就係外圍嘅美國股票市場咧。喺即係高歌猛進啊，屢創新高啊，再創呢、這個即係話收市又好，或者係即日都好啦，40,000点啊，第一次掂，亦都第一次見，咁跟住叫做即係有個高位待變，咁我覺得都相當之正常啦嚇，即係表現亦都非常之咁好啦。業績咧，美股嚟講咧就已經係即係去到尾聲啦，好多都睇曬啦，咁但係。總的來說咧，都可以形容幾個情況嘅，就是、第一，既然而家聯儲局未有一個好迫切嘅減息嘅空間同需要，美元仍然都強勢，咁而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就係嗰個債券收益率咧，亦都由低位彈咗好多啊，之前回過彈翻上嚟，咁而家距離高位亦都唔係好遠，咁即係換而言之咧，債券嘅價格亦都跌到咧，感覺上都跌無可跌啦，咁所以再加埋股票市場氣氛亦都好，咁所以好明顯。地咧資金仍然係一句講曬咧，都幾係亂賺咧呢個即係美元嘅資產，又或者咁講咧，其實而家全球金融市場嘅氣氛咧都相當之好嘅，即係有啲股市就繼續高歌猛進喺一個好強嘅牛市當中，亦都就算你話香港咁，已經亦都紅轉牛，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咧，投資市場都係充滿機遇嘅喺呢一秒鐘下。 嗯，紅轉牛咧呢一句咧，作為香港有投資開嘅散股民啊，甚至機構。投资者都是很 happy 的，数据也都印证啦。报章是这样讲的，交投连续18日破1000亿了，超买更加创了超过15月的高位，港股再升302点，成交金额夸张2048亿。其实呢昨天上午即是上午收市，下午开节目，即是做其他财经节目的时候，已经觉得哇 一就就已经1000亿，咁过去嗰一两年我哋系咪有啲日子白过？记唔记得 Dicky？ 我哋上年有两三日就系话，哇，成交今日得600亿啊，全日简直系水静鹅飞啊！咁但系依家咧又此一时彼一时，依家已经唔系嗰个光景啊！咁所以啊，都好认同啊 ，Dicky 话个投资气氛转好啦。咁但系咁啊，今日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咧？嚟到19376点啦，咁啊个阻力位又系。喺边度咧？咁通常市好咧，就会我就会逼阿 Dicky 老师咧讲多啲技术层面嘅嘢，等啲散户就多啲去了解啦，即系嗰个投资策略应该点去制定啦。咁啊 ，Dicky 交俾你讲埋港股，唔该你。 又好啫，咁啊，讲到技术上，记得寻日都有讲过嘅，就话啊，即系咧，如果你话好技术嘅角度咧，形态头肩底量度嘅升幅，又或者我哋计黄金比率咧，同样地咧，都系喺同一个位置19600到19700有个比较大啲嘅阻力。咁我寻日就讲啦，即系未来咧都有机会继续向呢个目标进发。即系寻日讲嘅嘢咧。今日已經係完成咗成半㗎啦，因為即係純粹講，即係恆指收市都即係逼近19400啦咁。咁我諗嗱，客觀嘅事實咧就係客觀嘅一個嘅即係分析。過去頭先阿歐都講，曾經港股非常嘅低迷，咁而家咧以成交金額啊、市場氣氛啊、指數表現啊，已經脱離曬呢啲低迷啦，亦都印證咗得到咧喺我過去即係兩個月以嚟講話，港股咧即係當其時都低迷啊嚇，咁啊都疲極太耐㗎啦，漸入佳境㗎啦，到一個月之前話已經紅轉牛啊，咁都所言非虛啦，我只可以咁講啦。咁當然大家跟唔跟到個步伐，贏唔贏得到，咁呢個都係後話。咁但係起碼喺呢一秒鐘咧，投資市場氣氛咧都明顯地改善。咁當然啦，當中亦都有即係好多嘅憧憬啦，譬如話喺即係尋日嚟講咧，股票市場焦點都相當之多嘅。譬如話以業績嚟講，尋日都有分析過啦，阿里同騰訊咁前者相對地咧就冇太大驚喜，後者比預期好。咁啊，個個都回購股份㗎啦。京東出到嚟業績亦都係唔太曳，咁又係回購股份。咁所以淨係回購股份同埋業績兩個因素咧，都已經係即係支撐咗好多新經濟股嘅表現。咁再有傳統舊經濟咧，亦都受惠於其他嘅一啲嘅消息嘅，包括係內銀啊、內房啊，亦都做好。咁所以就係點解會個指數可以嚟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唔好忘記喎，14800起步升到嚟而家嘅喎。如果由低位嘅升幅嚟講咧，其實都相當之驚人㗎啦。咁當然係，尤其是喺呢段時間，我哋嘅港股仲跑贏埋，唔單止歐美各個地方嘅股市，更加明顯地跑贏咧，就係內地 A 股以至到亞太地區。咁呢個過去我都有解釋過當中原因啦，都講咗個幾月啦，就係話始終喺美元強勢之下咧，香港有聯繫匯率咧，外資參與香港市場冇呢一個匯率嘅風險咧，呢個係其中一個即係好食股嘅一個位嚟嘅。咁所以呢樣嘢繼續維持住，咁所以暫時嚟講，即係都係反覆都係有機會繼續做好嘅。都係嗰句啦，即係喺一個持續嘅升市同埋一個好明顯嘅牛市裏面咧，大家亦都首先唔好估定，第二唔好亂咁做淡。咁第三咧，亦都係即係升咗少少嘅時間咧，又唔好急住沽貨，因為否則嘅話咧，就真係正所謂跌嘅又唔識驚，升嘅時間反而嚟驚，咁唔係咁樣係嘛？咁啊變咗就即係將個利潤就可能白白咁樣斷送咗啦。咁所以除非真係有一個明顯嘅沽貨信號啦，當然如果基本面轉差，又另外一回事咯嚇。 好，咁啊打開報紙又睇一睇阿 Dicky 嘅專欄先啊，今次咧就寫呢個國策連接出台啊，內房繼續。有机会向上升咁样，我扭一扭啦，费事用个炒字咧，大家就比较敏感啲。但系 Dicky， 我先问下你啦，哇，你呢个专栏咧，个标题系你定定系你编辑定噶？我想问下啦， 系啦，但系个编个标题就唔系我定 嘅，系啦，我就估到，我就估到，咦，平时 好似唔系我啲风格系嘛， 系啦， 旧晒好朋友， 所以我都扭一扭先，系啦，将个题扭一扭咁样。But anyway 啦，咁我真系想讲嗱，好少同。你讲内房股嘅，咁难得咧，你都会观察内房，好似好翻少少咯。嗱，点解无端端今日要放大少少呢个板块去讲咧？其实过往嗰一两年，其实内房真系积弱多时啊，咁啊，亦都喺个保交楼或者甚或乎好多叫做内地嘅银行出嚟帮手，都未必帮得到。但系今时今日好似有少少咧转灯嘅味道，咁啊，唔知系咪咁啦 ？Dicky， 交俾你详细分析一下，今年有冇机会？内房都攀回一成啦。 好啊，嗱，因为嗱，好明显今年咧，内地将个经济增长嘅目标定咗5%，5%唔轻易嘅，而家要靠乜？靠出口、靠制造业。咁但系亦都哪边厢咧？其他啲国家亦都虎视眈眈啦。譬如话，对于即系中国自主品牌电动车非常之有竞争力嘅呢一啲嘅产品咧，咁例如美国已经宣布咗加征关税啦。咁虽然咧，即系出口美国嘅量系极少嘅吓，话俾你听系极少嘅啫。咁但系即系。唔排除啊，其他嘅部分嘅一啲嘅国家都可能会即係完全就係话跟随呢一啲咁嘅做法。咁所以即係纯粹嘅出口同制造业呢亦都有变数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即係过往内地嘅经济其中一个重要之处就係内地嘅房地产相关嘅行业啦。咁随住因为明显地啦，即係泡沫真係可以用爆破嚟形容啦，跟住库存就飙升啦，甚至乎有个别嘅内房发展商无论以前有几所谓风光，咁而家就好多都真係牌都未能够复下，甚至乎会唔会真係终极地真係所谓嘅清盘都唔知，咁所以即係都係好困难。咁但係开始而家亦都内地睇得到呢，好多省市已经係不断咁放宽一啲所谓过往限购嘅政策，包括连北京五环以外都有北京2011年已經限購到而家都有放寬，咁所以政策就已經改變曬。咁仲有亦都講啦，哇！咁咁多庫存，啲人亦都冇信心噶嘛。嗱，股票同樓一樣嘅，即係你跌咧底咧冇人會買嘅，但係咧升嘅時間咧越嚟越貴咧，大家就會高追噶啦。即係羊群心態呢樣嘢係冇得改變嘅。咁所以而家點樣樣咧？咁咁多庫存，咁而家講緊有啲即係省市啦，內地咧就除咗你話喂撤銷呢一啲即係所謂嘅限購以外咧，咁亦都係有啲新嘅措施，就係、是、可能係鼓勵即係內地個別嘅啲即係省市政府咧，去直接去買呢啲庫存，即係直接入市買樓，但買完之後咧就做翻保障房，做翻一啲所謂嘅。一啲当然啦，可能要改建啦。你话喂大别墅咁冇得搞嘅，系咪？咁但系可能系一啲即系一啲小型嘅单位，咁就可以即系做到呢样嘢。咁当然啦，都系要慢慢再优化嘅。咁但系起码咧，中央政治局之前开会提过呢样嘢。咁而家个别有啲省市咧，亦都开始做呢样嘢。咁亦都点样咧？如果真系做到嘅话，咁起码都会第一就帮啲部分嘅私营发展商就真系可以去下库存啦。第二咁呢啲库存亦都可以继续改善，就系呢一个。民生啦，因为可能会变成保障嘅一啲嘅住房啦，咁亦都解决咗即系部分内地即系基层嘅市民嘅住屋嘅需要，同时间亦都可以帮到个别啲发展商，咁呢个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嗱，当然啦，即系你话喂，咁去到地方政府嘅债务问题各样咧，咁而家睇下会唔会中央政府出手啦，即系包括譬如话特別債都1萬億都陸續有嚟啦，咁發咗之後係咪就可以用作呢一個就係支持翻整體房地產市場咧？咁只可以咁講啦，就係話內地嘅政策都係審時落勢咯，即係以往係限額，以往係好多管制㗎，咁但係而家個市唔同咗啦嘛，咁而家咪轉變咯，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你話喂真係係咪就代表咁樣就哇搞掂曬啦啲內房？咁我都覺得未必嘅，即係而家個股價升一啲由低位，咁都係反映緊呢個憧憬。咁但係你話要改變內地民眾，例如話喺過往即係年輕人就即係就業不足嘅情況啊，即係話即係青年人就結婚生兒育女，意欲又唔大啊，跟住買樓又唔係佢人生選項，咁呢啲就真係唔係咁簡單，一時三刻可以改變得到啦。 係嗰啲係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嘅，咁不過即係好似 Dicky 咁樣講啦，內房板塊個別嘅內房都有低位反彈咗好多，你起碼個 PE 升翻啲，有啲真係低殘到一個點啊，好似冇土儲咁樣啊，咁又未必反映到個價值嘅，明明咁多地仲有好多樓未賣出啫，唔代表唔值錢嘅。理論上是這樣看的，現在可能真的好像 Dicky 剛才說有少少改善的跡象。好啊，今個早上呢跟 Dicky 聊著這麼多，下個星期再跟你聊天。 好 拜拜 拜拜。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 从前陪着我痴痴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重拾以后，就让我单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救生舱和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争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和你复起。有着那片沙地，你飞起，漫石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也最真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已复起，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而我即将耗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莫负早飘起，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运气， 佢名字系严明熙 ，Gigi 有呢首作品，还有一首《救生舱》，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到29度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啊！依家25度气温，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斯洛伐克后任总统佩列格里尼到医院探望遭枪击受伤的总理菲佐后表示，目前菲佐情况依然严峻。佩列格里尼说菲佐能够说话，并同他进行了短暂交流，而菲佐显得非常疲累，医生亦要求他进行非常短暂的探访。他又认为菲佐会面临艰难的时刻和日子。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之前表示，菲佐身中四枪，根据伤势的严重程度，现时判断菲佐是否能够从袭击中康复，仍然是为时过早。内务部长埃什托克说，枪击案疑犯已经被警方控以企图谋杀，又指今次是一宗孤狼式袭击，疑犯在上月总统选举后的最近一段时间变得激进，曾经参加反政府示威。中美防长据报今个月稍后在新加坡会晤， 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计划今个月稍后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期间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会晤。报道说，若果成事，将是两国防长两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交流。奥斯丁和董军上月曾经通电话，今年香格里拉对话将在今月31号至6月2号进行。美国再有大学声援加沙巴勒斯坦人示威者营地被清场，位于芝加哥的蒂博大学星期四要求示威者离开，否则会被逮捕。在警告几个钟头后，警方到场拆除示威者营地帐篷，当局亦出动起重机等协助搬走被拆除的露营帐篷。警方清场期间，现场对面一处草地有几十名示威者聚集。警方说，他们到达营地时，所有示威者都自愿离开，清场行动没有遇到反抗。不过两名二十几岁的男女就在营地外，因为妨碍交通而被捕。美联社统计，自上月18号以来，全美大约60间高等院校的校园示威，有超过2960人被捕。日经平均指数报38652点，跌26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7.77美元，卖出2378.0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55.56，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3，人民币7.22，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8，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呈祥道啦。咁呈祥道支路啦，去青山公路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只系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沙田围路银城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而家都系畅通啦。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就挤塞，咁龙尾排翻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对出。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车龙喺木棉下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啦，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屯门乡事会路由于有爆水管，咁屯门乡事会路去兆康方向，介乎杯道路至到仁政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噶，就是封咗一段嘅屯门乡事会路啦，介乎杯道路至到仁政街一段。咁另外啦，杯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咧，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所以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啦，62号 X、龙运 A33X 啦，同埋港铁巴士 K51A 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回声隆重举行。 索取入场证，请留意 晨光第一线， 风骚快活人， 你健康康， 三五成群， 骚动音乐， 齐来见证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是、一起学一下中国历史啊！ 哦，边个时代好啊？ 必须学， 边个时代 学晒佢啦，一系就 系啊，因为咧每一个时代都有佢精彩嘅位啦。 有冇话边个时代嘅中国历史，你哋系比较上喜欢嘅？ 哦，我啊，嗰阵时。我会考攞 A， 全靠唐朝盛世。我依家都仲记得嗰个答法系点噶？系啊，唐朝盛世啊，吓唐明宗啊，唐元宗啊。 所以你又特别喜爱唐朝啊？ 系啊，系啊， 送你一个 A， 系啊，送我，因为嗰阵时都好认真去 study 啦。咁啊，唐朝盛世啊，特别喺水利啊嗰度咧， 系啊系啊， 系有好多贡献噶嘛。唉，船仔系贴近考试世界多啲啦。 我系中意清。代嘅个原因系因为好多嘅电视剧咧都系有齐晒噶嘛，咁、 哦 我咧温书嘅时候咧，佢哋咪成日讲啲咩军机处啊，咁嗰啲啦，即系我就哦上书房，哦咁咪我睇完嗰套戏讲嘅嘢咯，咁我咪记得咯，咁我都系靠佢拎翻啲好少少成绩，同埋我好中意呢一个春秋战国时期噶，因为我好中意睇百家争鸣嘅时候咧，佢哋唔同人为咗得到呢个君主嘅信任啊，系咁讲，我就觉得我好正啊！ 我古小白系乜嘢？我古小白中意三国时代， 春秋三国嘅时候我都中意嘅。 三国系因为你打机， 同埋我以前即系又会煲好多即系《三国演义》嗰啲书咧，即系睇晒。 日本啲朋友仔都好中意三国呢一段历史噶，即系所以佢哋先制作咁多游戏关三国时代事。 动漫又揾孔明去到做主角，咁样你谂下，又翻嚟现代，咁即系佢哋都会有呢啲穿越嘅剧情咁样。都是三国的，你想想其实他们都喜爱啊。 是啊是啊，当然啦，即是人大了，即是特别是自己踏入差不多四章呢，我就觉得啊，历史呢去看的时候就是当教科书那样看，或者答下问题拿个高分数，但人大了就可以看回呢，就觉得啊是啊，即是过往都令到我们哇中国人真的很有智慧的民族来的。 是啊 是啊， 以前就算没有那么高科技，他们做到的都很多。 是啊， 即是看的东西不是只是书本睇嘅，同埋睇到嘅系历史嗰种嘅生生不息嘅感觉。 系啊，同埋文学又有个即系随年皆长嘅一个味道咁样咯。即系你会见到唔同朝代嘅历史背景牵引到啲文人咧 系 点样写嘢噶嘛，系咪？ 即系点解会无啦由宋词变元曲咁样？ 系啊，我成日都喺度记得有一啲都系考试时代啦，嗰啲系咪先？晚风分得游人醉啊嗰啲，咁你就会觉得哇系，即系嗰阵时啲文人咧。都识得咁样去讲噶，喺个朝野之间去有一啲嘅评论咁样，咁我觉得啊呢啲都系植入咗自己嘅记忆入边咁样，所以睇嘅时候咧，依家人大咗睇同细个睇咧系好唔同，旧时真系。叫佢靠背咁样背咗，我嚟答下问题。 为咗攞分咯，即系坦白讲， 不过而家唔系啦，即系自己正正条条攞本中国历史嚟咪下睇下咧，都别有一番风味。 好多人都以为中国古代的男女往往可能十零岁就会结婚成家，所以婚龄都好细。但是原来这种认识是很片面的。在西周时期的时候，原来男女的结婚年龄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低。究竟点 是不是的？那究竟是关不关历史事的？西周时期我想问一下这件事，阿船仔不关事的是吗？ 那陣時是因為他們就是會早些結婚的，講緊古代大家都以為是早些結婚，但是原來呢不是的，他們呢那陣時的時候呢是講緊差不多男仔三十歲，女仔就二十歲的，但是後面呢就是因為越來越多的生產力是需要呢才變成這樣 的。哦，所以呢歷史又教曉我們了，這一課是 了， 因為 又上了寶貴的一課， 是了，因為掛著歷史，那我們就播一播那個，但是今今日咧嘅转头话你知，其实系呢一刻先啱嘅。 相信大家都会清洁噶啦，呢个时候一定会用到清洁剂。不过究竟清洁剂系点样发明嘅咧？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十世纪二十年代嘅时候，大多数嘅人都系用番碱嚟洗嘢嘅，因为咧佢系好平，而且咧可以揾植物或者动物嘅油脂作为原材料去制造佢出嚟。但系嗰阵时嘅番碱用完之后咧会留低一层嘅污垢，而且会令白嘅嘢变黄。所以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德国咧因为嗰阵时嘅油脂短缺就整唔到番碱。而江室同埋希察尔呢两个人就系为一间德国嘅大化学公司工作嘅化学家，亦都接受咗呢一种要帮番碱揾替代物嘅任务。去到1971年嘅时候，佢哋制造咗第一种合成清洁剂，佢个名就叫做莱卡尔啦。但系莱卡尔作为一种清洁剂咧，就唔系好有效啦，因为喺洗呢样嘢嘅时候，要需要大量嘅油搓，要系咁捽系咁捽，咁样先会干净。而去到1929年嘅时候，发明莱卡尔嘅公司咧，亦都不断咁样研究。佢哋嘅科学家谂到，原来可以喺番碱粉入边加入一啲发荧光剂嘅化学药品，而呢一啲嘅化学药品会将光线反射，仲会带少少蓝色添，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比白色更加白嘅效果。果然，每一样成功嘅产品背后都系经过咗大量嘅时间去研发。大家都不妨动动小脑筋，试下自己做实验，话唔定下一个发明家就系你啦。 过得不容易，逃避与你的回忆，你的 像水杯还留在我房间里。夏季躺在我怀里哭泣，怀里不是你。今夜又是谁出现在我房间里？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讨厌我自己怎么无法忘记。朋友都说爱笑的我冷笑话有点多，从不想太多，就简单的总说无所谓的我，何为寂寞？要不总不会觉得难过。没错，那是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遇上你之前的我。重温当天的照片，我继续活在过去，可下的是这回忆对我来说是地狱。你的香水像是毒药般我慢慢褪去，当天从没想过照片你的爱难再续。甜蜜的过去最终变成苦涩的泪滴。 听过有 GFT 的作品遇上你之前的我， 神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邀请了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蔡子豪高级督察来到担任我们的嘉宾主持。早晨 Jimmy。 早晨啊船仔，各位听众早晨。 Jimmy 啊，我最近搭巴士和港铁都见到有一些广告的宣传，是讲这个防骗伺服 App， 其实是什么来的？和防骗伺服器有什么关系呢？ 是啊，船仔，2022年9月，我们的守望者网站 www.cyberdefender.hk 推出了防骗伺服器一站式诈骗陷阱搜寻器，公众的反应非常正面，所以在去年2月我们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的版本防骗伺服 App， 方便公众使用。当遇到不明来电，可以网购卖家、疑似白撞交友邀请、不尋常的招聘廣告、疑似詐騙投資的網站等等，都可以輸入相關的資料，評估詐騙和網絡安全風險。 那香港最近的詐騙案趨勢又是怎樣呢？ 我們看到香港騙案數字近幾年持續上升，在2023年本港整體的騙案超過39,000宗，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3%，损失咧近92亿港元咁多嘅。 哇，上升咗43%，好夸张。咁骗徒嘅犯案手法系点样嘅咧？ 系啊，于2023年占比最多嘅骗案咧系网上购物骗案，约占整体嘅骗案22%。其次咧系投资骗案，约占整体16%。而佢所引致嘅损失咧亦都系最大嘅，达惊人嘅59亿。另外一啲咧较常见嘅骗案手法，包括钓鱼骗案啦、求职骗案、网上情缘骗案同埋呢个电话骗案等等。近期咧一款市民咧较常会接触到嘅骗案咧就系钓鱼骗案啦。不法分子会透过发放 SMS 短信啦，或者喺即时嘅通讯软件发短信，假冒电信商、金融机构、网购平台等等。声称咧收信人的账户有异常，需要核实账户等，要求他们咧揿一下短信附上的连结，进入咧假平台留低咧个人的资料、登入姓名同埋密码、信用卡资料等等。不法分子咧攞到呢啲嘅资料之后，就会登入他们的网上银行账户、电子钱包、网购平台等，将啲钱转走，消费购物或者作其他不法的用途，令受害人招致金钱的损失。 另外，騙徒亦都透過釣魚短信、假扮通訊軟件平台，當市民按了連結，並且按假客服指示輸入個人資料和轉移代碼，就有機會被騙徒騎劫他的帳戶，從而用各種的藉口向受害人的通訊錄入面的親友騙取金錢。 咁警方喺今年二月咧，亦都推出咗升级版嘅防骗伺服 App， 可唔可以介绍一下主要有啲咩新嘅功能呢？ 警方喺2023年二月推出防骗伺服 App， 以帮助市民评估诈骗风险，同时咧主动推送最新嘅防骗资讯，提升市民嘅警觉性。去到今年二月，我哋将防骗伺服 App 升级，并且加入三个新嘅功能，包括可疑来电警示、可疑网站侦测和公众举报平台。这些功能会帮助到用户识别和警告可能的诈骗来电和诈骗的网站。此外，如果用户遭遇到疑似诈骗但未有损失的话，他们可以透过公众举报平台直接报告给警方，警方经分析之后便可能将其纳入诈骗资料库，以避免其他市民受骗。截至今年四月底，防骗伺服 App 已经有超过400万次的下载，搜寻累计次数接近320万。 可不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可疑来电警示的运作方式，以及它是怎样帮助用户去识别诈骗来电的？ 好啊。可疑来电警示功能透过每日更新的诈骗资料库，自动和用户的收到的来电进行对比。如果发现来电的号码在我们的资料库当中被标示为可疑，系统会即时发出警示。用户是可以看到来电的风险等级，例如红色表示高危有伏，电话号码与诈骗举报是有关的。橙色则为疑似有伏，电话号码于第三方的可疑电话号码资料库有记录。黄色就是可能有伏，找到相近的电话号码的诈骗举报，或这个电话号码曾经被伪冒的。如果市民收到系统发出的警示，就要提高警觉，最好不要接听这些可疑来电。 那这个功能需要一些什么的手机权限的呢？ 这个功能需要你允许存取电话及通话记录的权限，以确保功能正常运作。大家可以放心，你的个人资料并不会储存或者发送到手机以外。系统会每日不定时将最新版本的诈骗资料库推送到用户的手机，并自动和收到的来电进行对比的。 那可疑网站侦测的功能又是怎样运作的呢？ 可疑网站侦测同样使用每日更新的资料库，自动和用户浏览的网站进行对比。如果系统发现用户即将浏览的网站标示为高风险，个 App 就会发出通知，提醒用户这个网站可能涉及诈骗或者存在网络安全风险。 那这个功能有没有说要需要什么的手机权限的呢？ 是啊，这个功能需要你允许 VPN 的权限，以确保功能正常运作。可疑网站侦测有三个警示级别，分别为红色表示高危有伏，指网址与诈骗举报有关，或网络安全风险属高级别的。橙色表示疑似有伏，即是与诈骗举报的网址相近，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属中高级别。黄色即是可能有伏，网络安全风险属于中等级别。这些新功能增强了对用户网络安全的保护，亦都帮助他们有效避免受骗。亦有用户透过我们的举报平台帮手成功预防了一些诈骗案件。 讲到这个举报平台，可不可以讲多些关于这个功能的细节和它是怎样运作的？ 当然可以啦。公众举报平台是允许用户报告疑似诈骗的电话号码或者是网站，用户只需要透过 App 提交报告，我们的系统就会自动分析并且交由警方核实，核实后相关的资讯会被纳入我们的资料库当中，帮助其他用户识别 同埋避免同樣嘅詐騙威脅。 咁喺呢一個平台舉報係咪都係等於同警方報案㗎？ 喺度我都提醒大家，公眾舉報平台咧，僅係用作接收咧與詐騙相關嘅情報嘅啫。如果報案或者提供案件資料，請致電咧就近嘅警署或者999緊急熱線，亦都可以咧用電子報案中心作非緊急嘅報案嘅。 有冇一啲真實嘅案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防騙師傅 App 係點樣防止騙案呢？ 好啊。上個月咧，一名男子經搜尋器誤入一個假扮外國旅遊簽證嘅假官網。由於咧個假官網同真嘅官網咧非常之相似，呢名男子咧未有懷疑就輸入咗佢嘅信用卡號碼啦、安全碼同一次性嘅密碼去支付申請費。過咗一陣咧，呢個男子收到一封電郵通知，話佢嘅申請咧未獲批，叫佢咧重新申請。佢覺得有啲唔妥，就用咗防騙伺服器檢查咗佢嘅電郵帳戶，最後發現原來係騙局，並且咧隨即報警。如果市民已經安裝咗防騙伺服 App， 並且開啟咗相關嘅授權許可咧，喺咁嘅情況之下，當佢哋瀏覽到假冒嘅網站嘅時間咧，就會收到由 App 即時彈出嘅警示提醒。咁樣用戶就會警覺，唔會輕易洩漏個人嘅敏感資料。所以咧，我哋鼓勵大家啟用呢個功能，保護自己，免受咧網絡詐騙嘅威脅。 咁防騙伺服 App 真係好幫到手喎、哦！喺節目完結之前 ，Jimmy， 你仲有冇啲咩 tips 可以喺度同聽眾講下，提醒下佢哋咧？ 防騙伺服 App 係一個由警方開發、免費而且由功能強大嘅手機應用程式。目的咧系将防骗融入生活，为市民提供全天候嘅防骗屏障。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可以立即下载，并且咧开启权限，减低咧大家受骗嘅风险。 今日真系好多谢 Jimmy 嘅分享。网络骗案手法层出不穷，市民如果每一次都遇到一啲唔肯定系真定系假嘅网站、短信、电邮或者来电，记得千祈唔好心急啊！最紧要系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避免骗徒有机可乘啊！ 系啊，多谢船仔，希望咧通过呢个平台，令更加多人了解到防范诈骗嘅重要性。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割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晨，早晨，投资 O2O 9:09啊，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有得升嘅原先。咁点解咧？市场继续关注联储局咧货币政策嘅前景啦。美股三大指数咧创咗即市嘅新高之后咧，即刻回软啊，道指咧一度升穿咗40,000点嘅关口啦，但系咧之后就回落啦吓，咁啊收市要倒跌嘅。倒跌38点，标普五百指数跌11点，纳斯达克指数跌44点，港股 ADR 按比例计算有得升，升62点。咁睇下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咧？继琴日升咗302点之后今日再升多300几点啊吓，咁啊，即系意思系咩啊？好快就突破到19,500点咧，作为散户股民咁就开心啦。咁啊，听众朋友都可以同我哋一起开心，18723888打个电话嚟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啱啱啊，船仔？ 系啊，如果你身边有朋友生日啦，有结婚周年纪念等等嘅嘢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嘅。 系啦，嗱，今日咧5月17日啦，咁啊，距离咧呢个5月20日啊，520啦，就仲有几日。如果你有啲咧，想同你身边另一半讲嘅说话咧，今日咧都开放个热线18723888，咁啊，转个头就可以帮你做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就在大壮开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大壮麦啦。大壮麦，你好啊！ 早晨，小白， 都麻烦你啊呢排，因为都知道你公务繁忙，仍然要同我哋录音咧，喺度啊倾下偈啊吓。 揾食啫，揾食啫。 系啦，系啦。喂，最近咧，我见到有好多即系都唔知系揾食啊，定系真爱嘅事情啊，大家都追得好犀利。 哇，全城热房啊！ 系啦，嗬。 开头睇到咦啊，何伯，我以为咦以前烟草界慈善家嗰位何伯添。 系。 原来仲有新可白， 系啊，新可白，我又估唔到，原来大众咪都有睇开、啊。 哇！呢啲就算啲周围啲徒弟啊，Junior 啊，个个都热谈啊，或者唔识啊，埋唔到身啊，讲唔到嘢。 啊，咁啊系啊，点都要即系扒下少少咁啊，旁下身啊呢啲。 而且好似有啲法律问题咁啊，几得意，啲人攞嚟讲下。 好，系啦， 咁啊，总之睇到咧就系、是、哇，有以前啊，何非凡到今时今日啦，好似冇呢位。何姓咁出名 系咯，嗬，真系、哦。 但我谂简单讲咧，就大众都听众都知道晒噶啦，即系关于银行我哋 keep 钱嗰啲咁啊，即系银行，佢冇噶你嘅指示话点样，佢咪点做咯，都冇乜得玩噶啦。即系保险箱里边，你两位人士大家都开个名， 系咯， 而谂一个开得嘅，咁当然咁啊，银行啊唔理你噶啦，你锁匙开噶啦， 系啊系啊，银行负责帮你 keep 嘅啫。 系啊，你话里边嗰啲咩金银珠宝、收息龙凤额，系边个系公边个系乸咁，银行唔知噶嘛。 系咯系咯， 咁如果你话诶俾人攞咗保险箱啲嘢唔系佢嘅，咁呢个就另外一回事啦。 嗯， 不过咁咧就。睇翻就話啊，究竟呢啲咁嘅婚姻訴訟、家事各樣嘢咧，有冇啲係牽涉刑事法嘅咧？咁啊，問下啲人啊，未必個個特別留意。第一樣嘢就係假結婚啦、 啊。係啊，嗱，假結婚啊，呢、這個真係錯啦，刑事啊，呢、這個係咪？ 啊，咁以前咧好興就話，可能入境處啊各樣咧就話、有啲即係即係啲即係有特別嗜好嗰啲咩導遊係嘛，或者其他種類人士咧欠債得多嗰啲咧，就會。即奉献自己出嚟咧，就系迎娶一啲国内嚟嘅女性啦。咁但系就被发现好多时咧，佢连续咧啊又结完又离，离完又结咁嘅样。咁啊可能惹起怀疑啦咁样。咁有时候咧俾人被捕之后和盘托出系又收钱咁嘅样啊。咁所以到底咧就好兴啊告佢哋假结婚嘅。 系。 不过整整下就有人问啊，喂，你点解话嗰个 marriage 系假嘅咧？即系 bogus marriage 假结婚。咁、可能本来有人就真真有字就嗱嗱嗱，佢收钱嘅，咁而且咧，喂，大家都假嘅，冇行埋嘅咁嘅样嘅。咁、有冇行周公之礼呢样嘢咧？如果你真系睇嗰啲，我系有限知识嗰啲咁嘅婚姻法咧，啊，咁可能有啲条件啊，有啲情况之下咧，就可能系话啲叫 void 即系。可以无效的婚姻、另外有一类呢就话是直头无效的就是 void 啦、如果是可以无效的 voidable 啦咁样。咁、如果唔行埋呢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咁、但是不能说他们呢个婚姻因此一定假的。你知道有些130几岁大家互相 百禮頭戀愛，咁佢真係要行婚禮， 啊， 咁你唔可以話佢哋冇某啲動作，咁你就話佢係假假咁，係喎，咁另外一樣係收錢啦，啊，因為牽涉錢財咧又複雜啦，咁係咪話為嗰啲好多時啲人揾對象咧，希望夠經濟能力噶嘛？你以前就有樓啊，有咩有車嘛，所以有啲唔知咩叫有嘢揸手係嘛？咁你唔通又話嗰啲假結婚？如果係嘅話， 係咯， 嗰啲大富豪娶大明星嗰啲，你唔係變成咗有假結婚嘅因素？ 哎呀，係喎，咁所以咧，我又聽阿何太講咗一句説話，就係話有錢唔可以有真愛嘅咩？啊，咁又真係啱喎，有錢都可以有真愛嘅喎。 係咯，冇愛都可以。 係咯， 唔係媽媽的愛，係真係沒有愛都可以結婚㗎嘛。咁整整下呢啲控罪呢就改咗啦，就唔係告假結婚啦，我見佢哋吓。咁會點呢，就係話肯定譬如係呃單程證呢，講得簡單啲。 係、哦、 不過當然牽涉就係呃呢個啊內地政府嘅公安去頒發㗎嘛，嗰啲證。不過咁因為告串謀㗎嘛，唔、一定要當地政府嘅官員出嚟俾口供嘅。佢、 哦 啊、有個協議即係話去第二個地方或者呃第二個地方嘅、本身對香港嚟講都可以視之為犯法咧，都得嘅。咁所以而家就冇乜見到啲控罪告假結婚 啦。哦，咁、我又好奇，但係做乜其實法庭有冇辦法知道即係任何邊兩位都好啦，係真係兩情相悅定還是真係假嘅？係點判斷嘅咧？ 睇證據啦，當然。咁、如果佢係警戒之下承認咗，佢都唔多識嗰個人嘅。總之中間人俾錢佢以前好似幾千人搞掂啊，後來咧即係百物騰貴啊， 係係係， 啲費用多咗。 係係， 啊齋收錢影幾幅生活照就交上去，咁啊住都從來梗係冇住埋一齊啦，見面都唔多。 定 係去到咩註冊處嗰度先見嘅，咁啊法庭咪推斷都唔方，有咩真愛啊？ 係啦，有陣時見到啲 case 直頭咧喺個法庭，唔係法庭啊，喺嗰個婚姻註冊處先喺度問，係咪你啊？係咪你啊？ 哇！呢啲咁都俾你 detect 到啊！啲啊有啲罪行而家需要啊知情者要報噶嘛？ 哦，係啊， 真啲喎， 好彩我估嘅啫。 咁另外一啲另外一啲話即係牽涉婚姻嘅刑事嘅罪行咧，就係、是。呢個重婚啦 ，bigamy 啦，咁即係話有人咧就係、是、明明有一個有效嘅婚姻未解除啊、仍然存在嘅情況之下、有第二段婚姻嘅話咧，咁、咧就係、是、犯法嘅喺香港嚟講。 係啊嘛，香港啊呢、這個即係有啲地方你話回教國家嘅，咁啊你即係有幾個老婆都得嘅喎。 咁、可能佢娶得六個，但第七個就變唔啱咯。 咁、又啱喎、你。 咁啊，唔清楚得問題就咁啦。好多時咧告呢啲嘅時候咧，就靠嗰個咁嘅啊被告人啦，即係喺涉嫌犯法嘅時候咧，就被調查啦。咁佢就話啊，係啊，之前咧有段婚姻啊咁樣。咁啊，執法者就哦咁啦，嗱，嗰段婚姻未解除，你又娶第二個喺香港註冊咁，例如啦，咁你成日告佢啦。咁但係落咗去，譬如你檢控方嘅律師又好，辯方律師又好咧，睇到就咦？佢要證明之前嗰個婚姻咧，啊係即係有效嘅，仲仍然係未解除，即係存在嘅喎。咁但係結婚嘅嘢唔一定好似香港咁，一定係婚姻註冊處又或者揾個咩監禮人。 係咯，會唔會有啲地方真係行三書六禮咁就冇嘢簽過㗎，行咗咁啊算嘅係咯。 係啊，好多即係仲係以前咧國內嘅時候，咁三書梗係唔係書波書馬書六合彩啦。咁要揾專家出嚟講噶嘛？ 係啊係啊。 咁嗰陣落口供，佢點識咁多啫？可能佢個地方仲唔係三書六禮添，唔知邊個州份啊，非洲翻嚟嘅禮， 可能跳完隻舞咁啊有咧嚇。 係咁啊，快咗少少啊，即 係。係咩？ 係咪one dance 啊？但有啲可能我係俾少兩隻椰子啊，郵長話呢啲無效婚姻嚟嘅喎。 係喎、 哦，係嗱，咁呢啲咧就所以係檢控又好，抗辯又好嘅時候咧，啊多咗個有趣嘅題材去研究一下嘅、不過總之婚姻嘅嘢咁，如果大家係有感情嘅一生一世白头到老吓，咁呢啲先至系真爱嚟噶嘛？ 咁啊系啊，我哋啲旁观者嘅有阵时系变咗旁边壳喺度讲两句嘅啫，人哋真心相爱嘅话，我哋又无谓说三道四啦。 哦，呢啲叫放长啊嘛，以前啲我而家系放长双眼睇，咁啊人在做天在看。 好好好，咁等我哋一齐又摆只眼，唔知喺边个位嗰度慢慢睇先。 我都有排睇嘅。 好啊，唔该晒大仔，咪下次再倾过。唔该你，拜拜。 好，拜拜。 有唔少公司为咗减少浪费食物，都会将剩食改造。而最近就有公司将废弃嘅食材改造变成雪糕。原来喺生产朱古力嘅时候，有接近70%嘅可可果系会被浪费，而佢哋就会收集呢啲唔要嘅可可果肉，喺餐厅、超市收集即将过期嘅面包，将佢制作成为面包布丁朱古力雪糕。而麦芽朱古力雪糕，佢哋就会用酿酒之后剩余嘅酒渣嚟到去制造出嚟。而最后一款就系豆腐味嘅雪糕，佢哋会用豆腐又或者豆浆过滤咗之后嘅残渣制作成为豆腐渣粉，之后再将佢攞嚟做雪糕。减少浪费食物唔单止系你同我嘅责任，同一时间亦都系食品产业必须面对嘅课题嚟噶。希望之后会有更多厨余再造嘅美食出现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天使一瞬间经过，海面飞过撇低我，小小的我觉得不忿，问为何远着祝福不算很多，魔鬼撑着艇经过，卷起风雨送给我，汹涌之际有新天使降后到来，从头陪我过度痛楚，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共要是针穿，轮流转勾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前片段，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流远，一圈飘向理想过，多一圈看见丑恶，不安之际有新境界及开拓，美丽风景是我心安，圈圈交错里苦恼，圈圈紧扣太深奥，始终相信我喜爱这种旅途，人来人往继续去数，年轮海之间为圆圈，腾腾转有各自各的分寸，无人知相识流离怎演算，难干扰时针转，轮流转交心两神断，离场以后也都是缘，傻孩子依恋从还是要游下去迎面看路远，年轮海之间谁回归，浮沉过只会为世间着迷，难明解方知人情的珍贵，留得低留不低， 林志乐连轮海，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5月17日星期五嘅朝头早，又要揾你阿畅啦。早晨，阿畅。 早晨，全体早晨，各位。 今晚10:30有咩睇咧？ 咁 咁送俾大家有呢个纪录片系列下一站啊。咁上个礼拜都睇过啦，呢、這个下一站咧系上海制作嘅纪录片嚟嘅，就系、是、主持人咧喺上海嘅啲地下铁嗰、那个列车嗰度咧随机啊，咁样去捉啲路人咧，睇下佢哋有冇啲特别嘅古仔或者特别嘅景点带我哋去玩嘅。今集咧就好特别，佢哋喺架地铁嗰度咧随机咁样咧真系访问到一位中国第一代嘅字体设计师。佢设计啲咩字体嘅咧？就系、是、上海咧同香港原来都有啲似嘅，昔日嘅香港好多霓虹光管噶嘛，咁咧有嗰啲字体嘅设计嘅。咁啊上海亦都一样。咁啊佢访问到呢一位中国第一代嘅字体设计师，佢会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逐渐消失嘅霓虹灯，咁啊认识下咧佢哋字体嘅古仔咁话嘅。另外啦，唔知阿船仔你有冇睇过咧？近期啊有一套咧好 hit 嘅电视剧，就系、是、由王家卫导演执导嘅《繁花》。 我、哦、有啊，有啊，有听过。 系啦，咁啊呢套剧咧就系讲紧90年代嘅上海噶嘛。咁啊当中咧嗰啲90年代佢哋嘅景咧打造得好靓嘅。而家我哋睇咧系一啲复古好怀旧嘅咖啡厅啦。当时嗰个剧就系讲紧当时啦。咁啊呢个下一站呢个节目咧就会认识到咧一位老伯伯，佢91岁啦，佢就系开咗一间呢啲咁样嘅咖啡厅喺上海度嘅。咁啊佢会带节目主持人咧去到佢呢间咖啡厅睇下咧，好似呢一套王家卫导演执导嘅电视剧里边啲咖啡厅一样。咁啊听下佢嘅古仔咁话。咁啊有兴趣朋友记得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下一站啊！ 我几中意呢一个嘅，因为佢系随机访问噶嘛。咁又见到一啲譬如咖啡室啊、复古嘅，你有冇去过一啲话你觉得好特别嘅咖啡？阿祥 咁好多喎、啊，其实喺深水埗大南街有好多我 都哦，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但佢话即系做到好似繁花里边嗰啲咁咧，我都好有兴趣，因为佢怀旧得嚟，其实有一啲系我细个都有见过下噶嘛，咁啊都有一啲回忆喺里边，所以系啊，好有兴趣啊呢一样嘅。 冇错，咁啊，所以记得留意晚上10:30嘅下一站啦。去到5月18日星期六嘅下昼2:50，又有波睇咯，系嘛？ 冇错啊！咁啊，港台电视32咧，星期六听日下昼2:50会送俾大家冠中南区对杰志呢一场港超联嘅赛事，咁啊现场直播噶吓。而家咧冠中南区排第5啦，杰志啊失落咗联赛锦标，排第2，咁但系都唔稳阵嘅，因为杰志咧就同排第3嘅大埔同分，只系而家以得失球领先嘅啫。咁佢今场啊作客呢一个冠中南区啦，系咪能够真系攞足三分力保第3咧？我知道杰志喺香港好多fans 嘅，各位 fans 记得要支持捧场，要留意听日晏昼2:50呢一场波啊！冠中南区对杰志啊， 冇错啊，因为版权所限咧，节目只系得电视直播，不设网上播映同埋重温嘅。咁啊，记得留翻喺港台电视32下昼2:50嘅香港超级联赛2023-2024啦。去到8:30嘅晚上，青春气息系讲啲咩呢？ 嗱，咁啊，青春气息翻翻港台电视31啦，咁啊，夜晚8:30呢个节目咧，就系透过专访一个香港资专设计学院嗰啲电视电影创作嘅同学仔啦，佢哋拍嘅毕业作品，咁我哋会拎出嚟播放嘅。每一集咧，主持人啦，吴兆轩咧，亦都会邀请到一位香港嘅电影人。同佢哋分享一下对谈，让佢哋认识一下一啲专业行家嘅知识啊嘛。咁啊，今集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卓奕谦导演啊，即系佢就系刚刚上映嗰个《年少日记》就由佢执导噶啦。佢系第一次做导演啦，但系佢亦都凭住《年少日记》咧得到金马奖啦、亚洲电影大奖同埋我哋香港电影金像奖嘅最佳新导演嘅奖项。拍呢套《年少日记》咧系近年港产片咧，即系我哋之前有好多唔同嘅港产片嘅类型噶嘛，即系科幻啊、警匪啊、僵尸片啊、搞笑片咩都有噶嘛。咁但系近年嘅港产片咧，特别系以一啲社会议题嘅电影咧就比较多嘅。卓奕谦导演呢一套《年少日记》亦都系一样。今次咧青春气息嗰班同学仔拍嗰度作品咧，亦都系以香港嘅社会议题为主题嘅。佢哋喺对谈当中咧，亦都会分享到咧呢一啲嘅以社会议题做主题嘅电影咧，点样带领我哋观众去反思。得到一啲啟發咁話，咁啊各位對電影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要留意聽晚8:30港台電視31嘅青春氣息啊！ 我都幾中意睇一啲關於係社會題材嘅電影啊，因為佢哋係用佢鏡頭嘅獨特語言咧去睇大家可能冇留意過嘅社會問題啦。咁同埋因為始終關社會事嘛，你會覺得貼地啲啊，即係唔係咧全部都係同霸道總裁拍拖咁樣呢啲灰姑娘嘅劇情咧，我觉得我都好难遇到噶啦，咁所以咧，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关于呢一啲譬如社会题材嘅电影究竟系点样做嘅话咧，就记得留意星期六晚上8:30嘅青春 起色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继续讲啦，拜拜， 拜拜。 唔该船仔，唔该阿昌，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同俄罗斯就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商定在贸易、投资、能源、战略、金融和探月等领域加强合作，又反对任何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企图。中俄雙方亦再次對美國為維持自身絕對軍事優勢而破壞戰略穩定的企圖表示嚴重關切，將加強協調配合應對美國對中俄的敵對政策。美國白宮發言人讓皮埃爾在回應時指，中俄聯合聲明並無新意，而美方認為中方企業協助俄羅斯發動針對烏克蘭的戰爭是不可接受。國務院發言人帕特爾指，中方不能夠兩者兼得，即是在支持俄羅斯的同時改善與西方的關係。他指出，中方支持俄羅斯國防工業，不僅威脅烏克蘭的安全，亦威脅歐洲的安全。對於中方支持和平進程，帕特爾就說，從美方角度來看，解決烏克蘭問題的方法很簡單，就是俄軍撤出烏克蘭。北韓官方朝中社報導，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宇正再次否認平壤和俄羅斯有武器交易。美國和南韓指控北韓轉移武器給俄羅斯使用在烏克蘭戰場上，但平壤和莫斯科否認。報道引述金宇正說，有關北韓和俄羅斯武器交易的理論是由偏見和虛構組成的最荒謬理論，不值得任何人評價或解釋，指責這樣是敵對勢力散佈的不實謠言。金宇正說，北韓發展武器不是為了出口，而是要對抗南韓。莫斯科和平壤都否認指控。自從金正恩去年9月訪問俄羅斯遠東地區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峰會以來，兩國關係已經大幅加強。在本港，教育局表示十分關注屯門一間中學昨日發生傷人案，已經向有關學校了解情況，學校已經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會為有需要的學生、家長和教職員提供輔導服務。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提供適切的支援和協助。這間中學一名13歲女學生懷疑因為鎖匙與一名男同學發生爭執，期間懷疑有人以長大約30厘米的生果刀施襲，受傷少年的肩、背和手都受傷，清醒送去屯門醫院治理。案中女學生涉嫌傷人被捕。據了解，被捕人和事主是中二同班同學，事發時正值最後一節課，在上課期間有人突然從書包拿出一把生果刀施襲。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随后两三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较大。下周中期仍有骤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50点，升173点，成交金额1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21点，跌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8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巨指生物49.85跌3.1，腾讯控股398.8，腾讯最新是398.8，升了5.2。阿里巴巴85.6升5.9，美团128.6升3元，中国平安43.65，中国平安是43.7升7毫，百度集团112.8升4.4，港交所296.4升4.4，建设银行5.89跌1仙，网易166元升7.6，万科企业6.05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2，日元155.82，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3，人民币7.226，英镑对美元1.266，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8,727点，跌192点。港金报22,125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76.48美元，卖出2,3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Ann 提翻你啦。咁现时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交通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現時將軍澳隧道去觀塘方向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咁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嗰邊咧嘅車龍就去到環保大道近住寶順路橋底，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到環保大道近寶順路橋底。另外，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內快線有交通意外，現時車龍去到紅十字會總部，咁就係咧西隧過港島管道內快線意外啦，龍尾到紅十字會總部。其余各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咧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大楼，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底，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到芜湖街，东隧去港岛龙尾到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到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出尖沙咀近住奥运站至到南昌站一段稍为慢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到星河名居。新界区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车多，将南公路去翻茶果岭道都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墟车多，车龙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另外提翻大家，屯门乡事会路有爆水管，屯门乡事会路去兆康方向介乎杯道路同仁政街全线封闭，贝道路来回方向近住屯门乡事会路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的，现时一带都稍为车多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揾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 贩毒有害，切勿上钓。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日，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次 Beyonce 的新唱片咧，估计唔到啊！玩呢一个咧就系 Country 嘅音乐。如果玩 Country 嘅话，一定要带埋呢一位嘅女歌手啦 ，Miley Cyrus， Two Most Wanted。 Say goodbye to the old me. Came out of nowhere, didn't give no warning. Pedal so heavy like the two most wanted. And I don't know what you're doing tonight, but I'll be your shotgun rider till the day I die. Smoke out the window, flying down the 405. 两位都是唱得之人啊，这一首歌可以说是非常之合拍啊。Beyonce 加埋 Miley Cyrus 的新作 Two Most Wanted。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早晨，星期五嘅早上9:43，直播室入边咧有船仔啦、小白同埋阿 O 咧，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早晨，王小姐， 早晨 ，你好啊，今日系打电话上嚟，系有啲咩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今日咧就系我妹妹啦。登 陆 嘅日子 哦，60大寿系咪啊？ 系啦，冇错。 恭喜恭喜恭喜！咁啊，60大寿要搞大佢啦，有冇啊？ 搞大就冇一家人食饭咯， 系姐 妹几家人一齐食 饭。你妹妹叫咩名啊？ 我讲佢英文名啦， 梗系好啦，梗系好啦，梗系好啦， 系。佢 佢叫 Tamm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ammy， 祝你青春常驻，日日都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系啊，咁今日有冇话食啲乜嘢噶？为到佢嚟吓。 泰 国 菜， 食泰国菜系嘛？太好味系嘛？ 系啊， 又 太出色啦！ 听唔到啦，开始有少少。我估你而家应该翻紧工，去咗后楼梯嗰度同我哋倾偈，系咪咧？吓， 唔系喎，你打沉下。 系咯，我就好似同你倾倾下，一开始都系靓声嘅。 而家系咪好啲？ 讲多两句嚟听下，唱只歌嚟听下，睇下系咪？ 系就唱只 Happy Birthday 咯， 好嘛 ？Happy Birthday to her。Happy birthday to her， 嗯 ，OK 啊 ，OK， 喂 ，Happy birthday to Tammy 咧， 靓晒把声系啊，靓晒，头先做咩？ 头先开紧门，而家拎住个， 哎呀，哦系啦，哎呀呢个都可以温馨提示其他听众啊，有阵时用呢啲即系叫装置蓝牙啲，未必咁好， 系啊，真系 拎住个电话咧，把声系最靓嘅， 系啊，真心啊呢个，系啦，咁希望你全家都开开心心啦，幸幸福福，有冇阵时同？ 但其实我仲有。 仲有要祝贺， 好啊！你个 咁梗系可以啦，时间交俾你讲啦，好唔好啊？ 嗯， 好。嗱，第一个嘅我嘅 Henry 啦， 嗯 ，Albert 啊 ，Albert， 叫得 Albert 都好靓仔嘅， 系有才华嘅， 系咪啊？你 Henry 系咪都好靓仔啊？吓，我想问， 唔靓唔拣佢啦，系咪？ 哎呀， 即系 Henry 啊！ 即系你唔用蓝牙讲嘢都娇俏啲， 梗系啦。 应该一开始就唔好用蓝牙嘛，系咪先？ 仲有啊，我几个 best friend 啊， 系继续讲。 5月11号就系我 best friend Wendy， 系生日快乐。 第二位 best friend 咧就系5月13号， 系 仲有咧？ 仲有 咁5月13、5月17我妹妹啦，仲有就系我姑奶嘅孙仔，都系今日都系 正日。 哦， 五月好多朋友，五月之星嚟， 系咯，几好。 咁仲有最重要嘅人物咧，就系5月27号有两位， 系 就系我登陆嘅妹妹嘅女啦。 登陆妹妹嘅女，哦，依个你争好少啫，争几日啫，系咯，争十日，系咯。 但不同性格，不同星座吓。咁仲有最重要就系我救命恩人兼我个仔嘅提妈 Stephanie， 系 Stephanie 系咪啊？ 嗯。 希望佢开开心心啦，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系啦，头先讲到救命恩人呢一句咧，好似真系恩重如山。可唔可以讲少少透露下 啲故事听下咧？ 系咯系咯。 诶，总言之，佢全力无限量支持我啦。 我全力无限量支持，咁啊好啦。嗱，你两个人嘅事，既然你唔讲啊，唔紧要。不过咧，都希望咧透过大电波咧，将祝福咧送出去啦，好唔好啊？咁啊，啲五月之星个个都 happy 啦，好唔好啊？吓。 多谢 你，咁啊，继续听神光大线，好嘛？多谢你啦， 多谢 晒。当然啦，听咗你哋好耐，我第二次打嚟噶啦， 系咪啊？咁要继续听落去，要继续听落去，黄小姐， 好唔好啊？多谢你 ，OK， 一齐听歌，拜拜， 拜拜。 简尼呢一首作品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嘅，有陈慧琳嘅《薰衣草》。 浸浴前香薰后，是不是从头来过，叫身心变成净土？我放松，香气在怀内吞吐，为陈年是非申诉，冷不防流动心里汗毛，想起了前度，从回忆上。游来游去，这身心也能完好。我叹息，天使在云外听到，就拿着泪水洗澡，也许能填密一个泳池。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最近咧都留意到身边有啲人咧，咁啊可能健康就开始麻麻地啦。 系啦， 麻麻地意思就可能又 唔系， 应该 都唔系船仔系嘛？船仔有少少喉咙痛， 系啦，冇乜精神啊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就做呢一个嘅菜式咧，就好简单嘅啫，简单得嚟都系充满咗呢一个嘅营养嘅，系啦，有营养嘅。咁啊，要准备嘅材料咧，就系先准备一粒橙。 一粒橙 系啦，一粒橙咁啊，做法都相当之简单嘅啫。咁啊，需要之后将呢粒橙咧，咁你切嘅时候咧。一個圓形的橙啦，就冇中間咁樣切，咁啊，大概喺佢四分一嗰個位咧，就打橫咁樣切一切啦。切咗落去之後，就好似有個蓋咁樣嘅，咁啊嗰個咧就咁啊切法咧就啱噶啦。好啦，咁當你切咗佢之後咧，你亦都咧要又攞把刀， 係 攞把刀仔咧，咁就喺佢嗰個橙肉咧就喺入邊吉。咁目的係咩咧？你除咗係有少少想都想吉爛佢之外咧，咁亦都方便，因為我會將嗰啲咧就係我自己心愛嘅海鹽啦，或者中意食嘅一啲味道嘅鹽咧，就揀喺呢一個嘅橙肉嘅上邊。 係。 好啦，咁你揀咗佢上面之後，你亦都可以咧就係用翻頭先個蓋就冚住佢啦。頭先我橙個蓋冚住佢，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包石子嘅，又或者直頭咧圓個就隔水就放喺呢一個燉盅嗰度咧，咁啊大概咧就燉佢幾個鐘咁樣，係啦。咁呢個餸咧其實好簡單，我覺得可以除咗係平時食之外啦，你做飯後甜品又得啦。咁如果你發覺身邊啲人好似又唔係好想食嗰啲咩絲咩絲嘅話咧，咁可以試一試圓個橙，咁去到用呢個方法，咁佢食出嚟嗰個口感咧，我覺得相當之好，因為佢已經係燉到啲肉咧就唔係糊曬，係溶曬，係啦。咁所以一剝嘅時候咧，你發覺佢原本橙嗰個酸味咧就唔係話好強啊。 反而咧，試過食啲燉橙，我好難講啊呢個字啊，我講一次啊，我唔會再講噶啦。咁咧，佢有好似文書話可以止下咳咁， 係啊， 好似係， 其實可以止咳啦，增強你嘅抵抗力。 係唔係話咧燉完個橙咧係會特別甜嘅咧個橙？ 我自己會覺得甜少少嘅，可能因為佢逼咗啲糖分出嚟，我唔知啦。咁但係佢個味道會有所改變啦。而你落咗鹽之後咧，就可以即係有啲人就會覺得會幫忙下你個身體啊，即係吸收翻啲適當嘅鹽分啊，同埋佢加埋落個橙入邊咧，其實個味道都好香嘅。 係 啦，咁我覺得如果你懷念要整嘅話咧，反正都燉啦，啲柴油都喺度噶啦，咁 所以就不如一次過整幾個， 嗯、 一家四口嘅話，咁咪整四個， 好啊好啊， 一人就分一個，咁啊一齊身體健康啦。 我的享樂時代。 现在大家都多了人开始看书看翻书，最近都望到有一个看书的好地方。 哦，是不是那艘船啊？ 是啊， 那艘船 那艘船真犀利， 我不够胆讲啊。我觉得因为我上个礼拜四五咪去咗大阪嘅，我以为你哋已经讲咗，因为呢件事咧好似都几轰动。 朝头早六点半 系啦，我就知道 呢位有讲过。 我认识小白咧，佢通常呢啲新鲜事咧都会同大家去抢先分享咗，所以我原先咧个题目咧选材嗰度咧都有留住嘅，但系我就真系想登船咯，因为佢有讲过话25号先系 last day 咁样咯，呢个登船。咁依家都系讲紧17号咁样，咁、好似都可以。上去感受一下，同埋佢都有啲慈善成分噶嘛，成件事。 系啊系啊，佢系赚咗啲钱之后系做一啲嘅慈善嘅。咁、但系咧，我自己觉得佢正嗰个位咧，就系佢有个咖啡室。 嗯。 咁嗰个咖啡室喺边咧？喺个船嘅你当上层位置。 吓、 啊。咁你上到去咧，其实系好开扬嘅。 嗯。 有少少露天嘅感觉，当然佢系有顶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你系直接吹到个海风，然后你可以拎住本书啦，直接对住个海喺架船上面。一路饮住咖啡， 喺船上面睇书真系几写意喎， 系啊， 真系几写意。 系啊，对上一次我哋上船都系雪龙号， 雪龙号啦， 雪龙号 睇，雪龙号咧就其实就好多嘢睇嘅，但系唯独是一样嘢，你问我嘅话唔够时间睇，即系样样嘢咧，因为我知道好多人要去睇啊，咁啊变咗一定要系大家尽快睇啦，咁我哋又要帮忙，咁我去睇嘅时候雪龙号咧，我就因为其实嘉明都喺度嘅，咁我哋嗰个咧个 tour 咧就最后个 tour 嚟嘅，咁所以我哋更加咧係有比大會咧 多啲嘢睇噶，我知道啊， 我哋 我知道我知道你哋已經比平常人睇多好多嘢噶。 但我哋咧都有俾佢趕嘅原因係因為咩咧？佢話其實原來之後咧嗰、個雪龍號就需要有啲譬如海關啊要上嘅咧就再 清一清關先， 係啦，清一清關，然後佢哋就會開船走噶啦。所以我哋咧俾佢趕，我覺得都係啱嘅。 但你哋已經睇多嘢噶啦，我講一樣嘢啊，第一日開嘅時候好多嗰啲政協啊，好多嗰啲書記啊。都冇你哋睇咁多噶， 系咩？ 系啊，你哋高级噶，系啊， 好彩啫， 高级人员嚟， 慢车边、 不过讲翻船仔嗰个船咧，我话佢25号先会驶离香港咧，其实仲有啲时间，大家可以登呢个船咧，好似头先船仔咁样讲咧，晒下太阳啊， 系啊， 睇下书啊， 饮下咖啡啊， 捐下钱啊，咁样，咁所有嘢都系好，同埋佢咧呢个叫水上图书馆啦，或者叫水上书室咧，佢入边啲书咧都有挑选过噶、即系唔系话求其一本漫画书或者一啲冇涵养嘅书佢都摆上去咯。佢尽量都会想搵一啲有意义或者对下一代有帮助嘅书本摆咗上去。同埋好多都系来路书嚟嘅。 系啊，同埋佢哋主打呢就系够即平啊。 系啊。 系啊，咁唔同类型啊，譬如嗰个主题乐园嘅书啊、或者系唔同嘅漫画书，有英文有中文嘅。咁、大家呢上到去嘅时候呢佢应该系 mark 咗外国嗰个价钱嘅虽然。咁、但系呢佢有塊表，你可以對住佢嘅，咁你就對翻香港港紙，咁即係幾多錢？咁、你就可以試下入嚟買下嘢咯。咁同埋有紀念品，係咪有一啲免費嘅書你可以攞走嘅？ 係，係咩有免費書添啊？ 有少少，係啦，有少少。咁但係你就要 可唔可以捐書㗎咁樣？ 捐书就应该佢冇呢样嘢， 系啊！我谂住我将我屋企啲藏书捐赠俾佢，咁佢唔俾啦。 如果佢肯即系接受啲捐书嘅话咧，即系到时要谂下计啦。 系， 因为好多人会捐， 系 一定好多人捐。佢一架船都走唔到，跟住要 call 到几架船一齐搬书先得。 系啊，睇翻话咧系可以去到26号嘅， 26号 系啦，26号。 我睇嗰个报道就写25号咯，不过唔紧要咁啊，25、26都好啦。咁你而家都系讲紧17号到啫，咁大家仲有。时间你又不需要 last day 的时候先去到船只那里嘅咁样，咁啊头先船仔讲咗好多次个书字啦，咁平时我好憎嘅，朝头早好憎讲个书字，但系咧唔同啦，因为恒指咧 已经上咗19,553。 哇！呢排个都几好喎，个方向 升咗170。 你见美国嗰边都 系啦，你见 Michael 哥都笑晒口系咪？Michael 哥系咪谂住请我食 lunch 啊？赚到笑晒口。 我觉得你系一个信任自己多过信任一啲咩书字啊，即系嗰啲人啫。 唔系噶，我信噶，我呢啲吉祥参宝嚟噶，日日都卖口乖，最紧要赢，唔止啊，主持人赢啊，吓成个二台都赢，唔止二台赢啊，听众都赢啊， 系啊， 系啊，听节目，你话哇，即系可以揾到一啲投资机遇，几开心咧咁样。咁你话喂，如果恒指直上20,000点啊，嗯、我估啊，你去到茶餐厅啊。端奶茶俾你嗰个侍应啊， 都系笑紧嘅， 都笑紧啦。最紧要系咁，全民皆笑。 系啦，咁啊，公务员啊，特别笑得开心啦，依家系咪啊，又加薪啦，开心。